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希立你好啊。 你好你好。 是啦，又遇上啦。喂，我哋比较关注呢就係呢几日假期啦。咁啊，如果留喺香港呢，都有阵时可能会见到一啲内地客或者其他旅客开始嚟香港玩喎。 係。 其实原本就係几好事嘅。不过呢，如果喺土瓜湾一带呢，好似就会比较密质质喎。咁究竟有冇啲方法去舒缓下呢？咁最近就讲咗啲可以将佢哋安排喺呢个观光船度用膳啦，又可以饱览下维港景色。其实我都坐过嘅，讲真的，我系觉得都几舒服嘅。 有冇食过饭啊？喺个船度， 夜晚系啦，夜晚有食过饭都几好嘅。不过如果你 不过你食嗰啲可能唔系嗰啲， 唔系嘅，都系普通。普通送嚟嘅啫，不过嗱，而家咧内地团嗰个用餐问题之前就引起咗社会关注啦。咁跟住啊，旅监局都做嘢嘅，咁啊通知咗啲旅行社应该要分流部分旅客，包括咧就喺呢个杨紫荆维港游嗰个观光船到餐厅度食饭，系啦。咁啊，餐厅咧依家都试行紧嘅，即系譬如每日五个用餐时段，你平时食饭你慢慢食定点噶？抵留去旅行嘅时候啊，讲紧 都系。都是講鴨仔咁樣如果自己去就唔同啫。 係啦，你跟團有陣時都係有限時啊，嗬。嗱，佢依家就話每輪就45分鐘，咁最多咧招待300人咁上下啦。咁啲業內人士都話咧，其實而家都仲未回到本嘅，因為如果你咁樣嘅搞法咧，每日每餐45分鐘，接載3團啊，大約50人，一共啊5圍，咁佢哋就話60零蚊一位啦，咁起碼要做到15圍以上先回本嘅。咁你点睇咧？啊，第一粒呢啲情况，而家大家都谂紧方法去疏导紧。 嗱，我就觉得，因为我啱啱即系上个礼拜都系做有关呢个旅行团嘅节目啦。咁当日咧都其实提出咗有好多个方法要解决，一个就系当然系啲旅行社佢哋自己要自律啦，即系譬如话啲协调工作啊，或者嗰、那个唔好话净系即系平价团咁咪。可能又將部分嘅收錢嘅壓力就俾咗啲導遊啊諸如此類咁，咁但嗰個協調工作咧睇嚟就做多咗嘅今次嚇。咁第二個就係頭先講咧，就真係啲除咗協調之外，就要分流啦。咁依家今次有分流嘅工作啦。另外就譬如警察啊，其他政府部門又要配合啦。咁各個方面咧就個配合，今次就我諗執法嘅力量就唔係淨係喺交通啊。嗰啲問題上面嘅，依家今次仲有啲經營不良手法嘅調查都做咗工作，咁所以睇嚟依個禮拜咧，各個方面咧，無論係業界啊、政府部門啊、各個唔同嘅部門都做咗啲工作，睇嚟個情況咧真係有改善。不過只不過咧，依家唔係最旺嘅時候，可能五一黃金假期先係啦，依個先係最旺嘅時候。咁究竟我哋依家做定依啲工作，除咗係改善之外咧？是不是可以迎接到一个更大的旅行团来香港的日子呢？就是这个即是黄金周的时候呢，那我想这个反而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是，那可能呢听众本身你都有一些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有些看法的，欢迎都可以打来呢 ,187-2311,187-2311 跟我们倾一下的。那刚才呢戴希立就讲到呢，其实真的不是只得某一些部门，其实都很多部门帮手的。因为其实今次呢去统筹个假期接待访港旅客的准备工作呢，其实旅游事务处都有找埋这个海关啦、警务处、入境处、运输处，同埋好多区嘅民政事务处呢啲嘅政府部门咧，就一齐开会。咁啊，西九文化管理局啊都有派员出席嘅，包括咗真系做多咗嘢嘅。据了解咧，就系警方都有密切留意不同区嘅人流啦、旅游巴嘅停泊情况啦。有需要的时候就会疏导，跟住海关都出动嘅，咁啊加强喺嗰啲热点旅游热点，土瓜湾、尖沙咀、旺角、铜锣湾，咁啊重点咧去巡查下以往曾经涉及劏客或者卖假货嘅商户。一阵我哋晏少少都会讨论呢样嘢嘅，咁就变咗咧大家都尽咗分力。我觉得作为即系我哋自己做东道主啦，系咪？即系希望人哋嚟到系开心噶嘛？ 不，我觉得咧依个就 是一個進步嚟，對於香港嚟講，或者我哋嘅政府部門，因為我過往對政府一個你話批評又好，或者一個意見又好咧，有兩個問題係好大，做咗就其實唔等於做好啊嘛。咁所以今次嚟講係做循住做好嗰個角度去做，就唔係做咗啲嘢俾你睇啫咁樣。 嗱，咁睇業界人士咪咁咯，係咪咁諗？ 第二個問題咧就是跨部門同跨區嘅問題，這個最難搞，但係今次似乎都有啲成效。 好，我哋同咧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阿梁芳源一齊傾下先。你好啊。 是主持人， 梁小姐， 系啦，咁你本身 都問咗，多啲訪問過你啦， 系啦，你自己本身都係業內人士咧，由你講啊好啲啦。依家啲團係咪分散情況好啲啦？真係， 一定係比開頭嘅時候會係有好轉嘅，係至少就係唔會即係好亂啦，同埋嗰個好趕啦，咁亦都有做咗一啲分流咧。依一方面係。是正如剛才主持讲的啦，是积极的，是即是有做到嘢的。咁但是我就觉得真真正正要解决问题呢，就真是最好就再积极啲啦，唔好头痛。 例如要做啲咩未做呢？ 例如啊，即是我自己同埋我有一啲行家啦，其实我哋对于即有一啲嘅团嘅嗰个即係呢嘢唔係廉價嘅團啊，即係廉價或者經濟實惠嘅團冇問題嘅。一個社會裏面咧，即係一個旅遊業裏面咧，百花齊放，咩團都出現唔緊要。但係低於成本嘅團咧，就真係好有問題嘅。咁如果即係用一啲成日都係低於成本嘅一啲手法去吸納啲客人嚟咧，咁你一個情況就容易失控嘅。 嗯，咁你業內人士而家觀察同埋你嘅收到嘅消息咧，依家情況大約係都仍然係有咁嘅情況，所以令到你先至會出聲都擔心係嘛？ 嗱，我喺某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平台上邊咧，我見近排咧係好即係大批量嘅，即係唔係話一個網紅，而係有好多。是不同咁樣去做緊一啲嘅直播去賣團嚟香港，譬如嚟香港玩海洋公園，包埋澳門，兩晚、三晚、四日咁樣，1999人民幣係二人行，即係兩個人，即係平均一個人有1000蚊人民幣，咁啊嚟香港，包括去埋澳門噶啦，咁呢一啲就係擺明其實呢啲就係、是。真係一定係低於成本嘅一種收費咯，即係我哋冇我當個平台唔收任何手續費啦，乜都冇啦，咁淨係將呢一啲收到嘅錢全部交曬俾澳門同香港都好啦，其實有冇可能呢？咁呢一啲就一定吸引嘅，你喺個平台上面我都見到，即係個反應一定好熱烈噶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好抵喎，住就住四星級酒店，跟住又去海洋公園玩，包埋門飛，然之後就包八個正餐，咁然之後又有三個早餐，咁我即係聽到全部講真，我自己係業內我都覺得好抵。但我哋知道呢個係冇乜可能咯， 所以就驚帶佢哋去一啲即係鋪頭度，一定要買咗嘢先至可以走嘅。以前嘅情況係咪？你擔心？ 咁你其實我就擔心就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啦。即係你冇可能話我蝕住做咁，團團都蝕住做咁。咁即係好，即係我信可能有啲旅行社係為咗振興旅遊業，我唔介意咁，係咪長期可以咁咧？咁你而家即係都而家睇見佢賣一路咁樣樣。喺個平台裏面賣緊嗰啲使用，即係佢當係一個 coupon 咁買咗之後咧，可以使用到年底嘅12月尾嘅。咁即係話一路落嚟都係用緊呢啲價錢去運作嘅話，呢咪肯定唔係擺到明就好大嘅問題存在咯。 啊，你正話提出呢個問題就非常之好啦，因為咧就冇可能長期做低於成本，即係蝕本，即係簡單啲講蝕本啦。咁梗係有你，梗係要。在第二啲地方嚟冚翻佢啦，咁就出現咗好多惡性嘅後果噶啦，即係 啦，係啦，依個就係擔心。係啦， 咁如果從源頭入手，咁啊，梗係最好咧，就係有一個合理嘅方法咧，去判斷佢係咪低於成本，同埋咧依啲咁嘅團嘅運作方法咧，我哋需要監管。咁你認為如果針對呢個源頭入手嘅方法，應該係乜嘢咧？即係應該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即係杜絕咗依啲所謂低於成本嘅團咧？即係咁樣。 我覺得而家咧就比起以前會應該容易做嘅，就係因為你而家係真係有監管部門啊嘛。以前啊，淨係得 TIC 咁，佢係一個商會，可能好多嘢佢未必做到。但係而家你係一個監管部門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嘢我覺得你已經係本身一個監管部門，你帶有行政管理嘅性質噶嘛。咁其實有啲數係咪即係需要都要攤出嚟？即係要公開嚟俾翻即係相關部門睇到咧，點解會可以咁樣咁低咧？咁你低咗蝕咗嘅錢，咁跟住你點樣樣嚟到去賺翻咧？即係依啲問題，即係我覺得依啲疑惑佢哋應該要有咯。仲好笑嘅一樣嘢就係我真係覺得好諷刺啊！我唔知道佢喺個平台裏邊係好明目張膽地就係話。我哋係授權，即係有啲消費者問啊嘛，咁呢啲係你到底你哋係屬於邊間旅行社咩成啊？我哋係文旅局授權嘅，咁我真係覺得好笑啊！呢個文旅局到底係屬於深圳文旅局啊、香港文旅局啊，定係澳門文旅局？我真係我覺得即係依一樣嘢咁誤導法咧，其實即係相關嘅部門，無論係香港好、深圳好，其實我覺得都應該要採取一啲。即係有啲行動先係嘅，係嘛？即係你借咗你個名義嚟咁樣喺個平台度賣，嚟到去即係蠱惑人。即係我覺得呢啲係點樣嘢？即係混淆視聽啦，起碼咁你令到啲消費者即係蒙查查咁樣走去報名，報咗嚟之後，然之後哦，可能原來係仲有一啲額外嘅收費嘅，可能有一啲嘅其他嘅加油景點嘅收費嘅，又或者可能就需要去買嘢嘅咁。一定会造成咗就系一个好唔好嘅一个感觉噶啦。 即系我简单啲问一问你嘅意见咧，即系话咧，第一要加强监管，而监管咧就唔单止系业界自己嘅自律嘅监管，就需要有个第三者，最好系政府部门即系嘅监管啦。 吓 系啦，咁就应该用佢咧嚟大家摊出嚟啊！你咁样。你點樣做得掂㗎？即係咁嘅行程，咁樣嘅收費，即係咁，然後喺咁嚟收緊嗰個咧，即係所謂低於成本嘅一啲夾硬，或者仲要用啲不良手法去喺後邊補翻數嘅呢啲做法，你就杜絕佢。 呢種經營手法就應該要真係，我覺得係應該要有一啲嘅措施去杜絕嘅。即係你話我薄利多銷，我廉價，我賺少啲唔緊要嘅，呢、這個都冇問題嘅。經濟嘅團都唔緊要嘅，食嘅餐平都唔緊要，即係因為又係封建遊人啊嘛。咁呢個係冇問題，但係你一用咗另類嘅手法，即係我為咗要引人嚟啊吸引。人我要先用一个低于成本的令人觉得是很抵好便宜的，来到之后我再想方设法要再在身上搵钱的，这些就真的对个业界会造成一个长久来讲是一个好坏， 对香港的形象都不好啦，是不 是？没错，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唔係，頭先梁小姐講得啱咧，就係、是、其實平就冇所謂嘅，封建遊人係嘛？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要跟進究竟佢低於成本嘅團費之下，有冇跟住咧即係涉嫌劏客嘅情況？因為事實上，我又想請教你啦，你要釐定要管佢嘅團費，尤其是有難度嘅，反而係咪應該係要跟進得長久啲？就係、是、經常都要巡下佢，究竟係冇涉嫌帶啲客去即係買嘢，跟住又涉嫌有呢、這個欺騙佢哋買貴嘢啊？類似劏客咁嘅情況，因為其實你成本好難講噶嘛，咪可能佢就係、是、我同某一間公司關係好好，類似咁樣會唔會咧？咁樣同埋你頭先嘅擔憂之餘，旅客分流，你覺得佢哋係咪又覺得好咗咧？ 好咗，呢個承認嘅係積極咗嘅，即係好快，即係起碼好快就諗到辦法出嚟嚇，即係喺個楊枝經路上邊啊，將佢搬上船咁，佢去食飯咁呢啲睇到係真係我感覺上係比以前係快手咗同埋積極咗嘅咁，但係我總係覺得啦，即係與其即將咁多嘅人力物力擺喺嘅即係一個頭痛醫頭嘅咁嘅動作上面，就倒不如真係再諗多少少即係積極， 即係從個源頭入手去處理呢個問題，係啊。我想有一個問題轉問一問你咧，嗱，咁依家我哋希望你嘅建議又可以落實，咁一路改進啦。但係你如果按照依家個接待能力同埋依個改善咗嘅情況都好啦，去到黃金週，你估又頂唔頂得順咧？ 我都擔心嘅，我自己個人，我會擔心就係因為而家目前講真，導遊又唔夠，車又好掹掹緊，咁你去到黃金周嘅時候，其實都 全家自由行咧，一定会增加嘅，因为你到目前都已经比我哋预期系快咗嘅，即系初时我哋谂住都话起码过埋黄金周之后，或者嗰个人数嘅嗰个回升咧，会喺下半年睇到，但系而家你直情系喺近期已经睇到啦，咁呢一个情况咧就好可以预想到咧，黄金周一定系。比而家肯定係有倍增嘅，咁你個倍增嘅情況底下，而家你淨係齋揾到一隻船出嚟，咁你一個倍數就可能就真係承諾㗎啦。 嗱，我就又問下你啦，嗱，咁擔心係冇用㗎，梗係要未雨綢繆先得㗎。咁你覺得依家都仲有一個月唔夠一個月啦，你覺得仲需要有啲咩地方要加強先可以增加我哋嗰個接待能力咧？ 類似咁去揾一啲即係其他分流去其他嘅區域嘅食肆咧，咁肯定係集中喺某一個區域要好嘅，咁你多少少其他類似咁做得到咁平啦，即係如果係由相關部門出嚟協調，咁去揾到一啲可以做，但係我據我所知就係即係而家做住嘅都有壓力嘅，即係而家啲食肆咁可能短期內啊，即係捱義氣咁地做住，咁長久係咪都佢哋可以都願意咁做咧？咁即係真係再人數突然之間係唔係倍，唔係一倍，可能兩倍，再甚至再多嘅時候，真係應唔應付得嚟咧？咁係咪真係已經做好未雨綢繆？我真係唔知，因為即係對於呢一方面嘅嗰個用膳嘅一地方咧，其實好坦白，我自己係冇參與嘅，因為我自己如果我哋嘅團咧，我哋係可以喺港九其他食肆度可以用到嘅，因為其實稍微你個餐費多少少咧，好多食肆係願意接噶嘛。 嗯，咁最近有啲就话以升级港式美食嚟到做卖点，就开餐嘅地方包括咗啲本地连锁快餐店，用呢啲方法，跟住就有啲就係估啦，午餐价值60蚊人民币到啦，咁你觉得点呢啲方法又？ 如果午餐有60蚊人民币， 唔使食呢啲， 即系都围到80嘅话，其实都好多酒楼食肆做都唔使去快餐，唔使去快餐店嘅， 唔使先加快餐店啊！ 好啊，唔该晒你梁小姐，好啊，梁小姐咧， 唔客气， 系啦，就系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头先佢都分享咗，其实都仲有好多方法嘅，不过系惊五一嗰个假期咧就人流会多啲，就真系希望能够即系有关方面要睇紧啲啦， 统筹协调能力要强啲，即系简单嚟讲， 系啦。嗱，咁頭先無論梁小姐又講啦，其實有一啲團，其實你只要比貴多少少咧，其實就唔使執住喺某一啲區域嘅，唔一定喺九龍城，唔一定要喺土瓜灣。咁所以如果市民大眾你又有啲計仔，又或者你本身而家你見到嗰個改變都呢幾日分流咗嘅情況都有啲唔同咗，咁我歡迎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嘅。我哋嘅電話咧就係1872311，1872311可以同我哋講下嘅。我頭先有印象深刻咧，就係梁小姐都有講。他们其实真的讲到明，其实惊惊地五一那个情况是所以就希望即有关方面听到都真的至少巡多一点，还有如果不是那个团费没得一定要压住他的时候，就看看他们有没有违规的情况。我们可以一阵间听一听新闻先，回来就可以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习近平说欢迎马克龙时隔3年多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3年多来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法关系保持积极稳健发展势头，双方通过各种方式保持高密度、高品質戰略溝通，兩國在抗擊新冠疫情中相互支持， 中法雙邊貿易額實現較快增長。他說當今世界正是經歷深刻的歷史之變，中法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具有獨立自主傳統的大國，作為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堅定推動者，有能力有責任超越分歧和束縛，堅持穩定、互惠、開拓的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大方向，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繁榮。馬克龍向習近平說，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破壞了烏克蘭的穩定，結束了當地幾十年來的和平局面，認為可以指望中國令俄羅斯清醒過來，令到各方重回談判桌。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出错事件，国际冰联表示确定事件并非故意犯错，只是属于无意的错误，赛前主办方或者香港队都没有不当行为。国际冰联说已经就事件启动调查，向涉及事件的工作人员和义工查询。国际冰联又说香港队作出的行为正确，而播放国歌出错几秒之后已经被停止，然后播返正确的国歌。国际冰联又表示，组委会主席和秘书长以及国际冰联锦标赛主席已经正式向港队代表道歉。入境处数字显示，昨日有超过386,000人次出境，入境就有281,000多人次，近三成是内地和海外访客。有市民说复活节会到澳门短线游，有内地旅客就说会在香港买奢侈品，但亦都有旅客认为香港的物价太贵。有餐饮业界形容受港人外游打击，尤其是高級餐廳生意更加跌至只有平時的兩三成。酒店業主聯會就說業界人手不足，接待能力只是得六成。2019年理工大學外圍發生警民衝突，前學民思潮發言人黃子月等九個人早前承認暴動罪，另外六個人否認暴動等罪，當中一個是不認罪的19歲被告在區域法院改為認罪。暫委法官將案件押後到今個月25號作控辯雙方結案陳詞，一共10個已經認罪的被告的案件安排在今個月26號再提訊。辯方原本希望法庭為這個改為認罪的被告索取報告，但是法庭認為應該留待在今個月26號提訊日一並考慮需不需要為10個認罪的被告索取報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南风，今晚北风逐渐增强，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雨势减弱，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24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日间干燥，天色好转，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喺儿童医院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货仓对出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啦，龙尾去到儿童医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一段咧系车多缓慢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葵涌嘅和宜合道有水务工程，去昌荣路方向跟梨树路嘅中线，同埋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跟住和 和宜合道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巴士站去香港、宝林北路景林村去翠林村、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去尖沙咀、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愉景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我哋再讲多两种意粉嘅名称。第一个系我哋常见嘅，好似中文叫做千层意粉啦，系咪 ？Lasagna，Lasagna，L-A-S-A-G-N-A， 一块好大块嘅，好似纸张一般嘅 pasta sheet 啦，跟住一层芝士啦，有时会有啲肉酱啦，咁就结果咧系 Lasagna，L-A-S-A-G-N-A。留意 L-A-S 嗰个 S 咧。我是读 Z 音的，通常 OK 在英文里面，意大利文里面我就不识了，所以是 Lasagna OK。 跟住意大利式的云吞我们叫做 Ravioli R-A-V-I-O-L-I Ravioli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重温一下啦，我哋之前讲过 pasta 啦 ，P-S-T-A 啦，今日讲咗 lasagna 啦 ，ravioli 啦 ，orecchiette 之前讲过 little ears，penne 长通粉 ，fettuccine little ribbons， 跟住 tagliatelle 亦都系阔条面啦 ，spaghetti 我哋最常见嘅意粉啦，跟住 linguine 咁扁咗嘅 spaghetti。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搵人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戴希立啊，剛才我们就继续讲紧内地团来香港究竟有没有改善到啦。咁其中有一招呢，咁业内人士都话好嘅，就係将部分旅客就可以喺海上食，咁等疏到下囉咁样。咁究竟系咪真係好咗呢？不如我哋听听业内人士意见啦，好唔好 啊？ 咁呢依家呢喺电话旁边呢有杨子京维港游营运总监叶定国先生嘅。叶生你好。 叶生。 系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多谢晒你，都想知道你最新状况啦。系咪今晚都仲系有客啊？个情况而家分流成点咧？ 今晚咧都有客嘅，但系啲客咧今晚就喺北角嗰边，即系港岛区嗰边上嘅。今晚大约国内客嚟讲，即系做啲我哋嗰啲叫做团体餐咧，大约都有400-500人嘅。 系 啊，咁佢日头就喺观塘咁啊？ 系日头喺观塘，但系今日观塘咧，因为下昼反而今日咧就接唔到，即系仲未接客唔系咁多嘅，所以就冇开嘅吓。 叶生喂，琴日咧你哋个新闻一出咧，就好多香港人赞啦，即系帮手分到流啦。第二咧，我见访问嗰啲内地旅客都赞我话几好食，同埋又可以喺船上影相啦。我啊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嘅，第一个问题啫，依家咁样嘅客嘅数目同埋咁嘅收费咧，长远。依个系咪其中一个方法可以分到流？第二个问题就更加可能私人啲问你，喂，今次你谂到咁做系有人拍你膊头，因为你自己谂到嘅。 第一个问题咧，其实喺观塘开只船出嚟咧， 做呢個分流咧，其實我哋都唔知嘅，我哋都係要睇翻個市場反應嘅，因為佢個問題發生就應該係喺九龍城嗰邊，即係派人太多啦，餐廳嘅消化量未必達得到啦，同埋咧即係會對個交通會造成影響咧，所以咧我哋先會喺觀塘裏邊咧最近嘅位置咧，希望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個 即係起因啦，即係咁樣，係你諗到又話有人同你即係希望你幫下忙咁樣嘅。 第二個問題咧，其實咧都係業界提出嚟嘅，有品質出嚟嘅。第一個就係法輪議員咧，佢提出嚟話：，Walker 或者可能你隻船可以考慮一下喺九龍方面幫我哋解決啲問題喎。咁係法輪議員提出嘅。咁跟住就有旅監局啊、旅遊局啊啲人，啲行家都會揾，都同我講呢樣嘢。咁我哋所以上個禮拜好倉促咁啊，就話不如我哋試做呢個禮拜試行咗先啦，睇下中唔中知道呢兩人寫啦。咁點知呢個禮拜咧，因為呢、這個清明時節咧，國內客少啲嘅，咁所以個反應咧就唔見到咁理想咁樣嘅。 即係簡單啲講咧，如果你想即係你覺得如果要長遠用呢個方法去幫手分流咧，係要啲客多翻啲，或者嗰個收費相方面係需唔需要調整咧？ 未講收費之前咧，其實我覺得咧係真係我係供求嘅問題嘅，即係當你有咁多客，而你先分得到噶嘛。如果你譬如你個客不到都唔多嘅話，九龍城都可以消化得到，可能一下就未必揀喺觀塘噶啦。 係 同埋有啲嘅計法就係話，其實條數你話依家係咪即係賺好多，亦都唔係嘅。依家圍起點樣啊？ 其實就未必會賺得到好多嘅，因為你做全體餐咧，其實就以四圍都係以量取勝嘅啫。如果個量唔夠嘅話咧，你本身嚟講就應該就冇就即係收入就會低噶啦。 咁亦都即係有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咧，如果佢攞得即係都六七十蚊人民幣，食好啲都仲得嘅喎。咁其實依家嗰個成本咧，係咪即係外界諗到話其實有得賺得多，其實可以再諗好少少嘅環境係點？ 其實要喺飲食方面去睇咧，其實你都見到咧，飲食業面對嘅問題就租金啦、人工啦，同埋個食物成本啦，呢三樣嘢咧，從一時解疫情之後咧，都高漲咗嘅。在人工里面呢，譬如你所谓的即无论正式或者散工呢，你都很难找到人。即人是很难找到的，就算找到人呢，这价钱是高的，即四围。那你见到这些在个营运的基本的成本里面高了呢，其实你都挺难去说个价钱是低定高咯，即跳仔是怎么计。 同埋我自己即之前都试过夜晚有帮衬过你哋噶，咁夜晚都有啲即唔同类型嘅食物嘅，咁会唔会可以发展埋其他嘅旅游产品，就唔系净系平嘅即午膳啊晚膳可能会好啲咧？而家嘅谂法系点啊？ 系，其实咧我哋本身公司咧即都发展紧唔同嘅 product 嘅，即其实我哋除咗做国内嘅团体餐咧，其实我哋每晚都有一只船咧系做自助餐嘅，就收费比较高少少。咁你亦都见到咧有啲自由行嘅国内客咧，好多时都会同我。都会上船吃饭饮解嘅，或者甚至系外国嘅游客啦， 即系简单啲讲咧，阿叶生你咧就其实觉得咧有得做嘅，不过最紧要咧就系个客源咧有保证，咁当然个价格都要合理，个分流咧需要有啲协调，就等多啲人可以能够上到你嘅船食晏昼又好，食夜晚又好，即系咁样咧就长远其实有得做嘅，不过依家咧即系。望天打卦就等运到咧，咁就可能你哋就担心啲，系咪咁嘅意思啊？ 其实我又唔系咁担心呢样嘢。其实任何一样嘢推出嚟咧，我哋都话有个时间要过渡或者要守嘅，即系要俾系要俾国内知道我哋有呢个新嘅产品喺观塘上落嘅，系有海上游嘅，即系个价格系到边度嘅，要点样去接受咗呢样嘢咧，咁就会好容易做。即系正如我哋而家夜晚做紧嘅，夜晚我哋比较稳定嘅呢个市场嘅。咁我哋都做咗好耐，咁所以你見到夜晚，好似我就係講到今晚我哋都有就係大約500客嘅，即係個唔係話好多客裏面咧，今晚做國內圍餐咧，我哋都有500客嘅，個收費價錢都一樣。咁你見到其實個市場慢慢要即係我哋要建立出嚟咯。 係，即係你就希望做好咗呢個樣嘢咧，慢慢宣傳開去啦，就消化到之後咧，你哋就變咗嗰個營運咧就更加有保障啦，即係咁樣。 係啦，係啦。因為我哋賣緊嘅都係賣緊維多利亞港嘅景色啊嘛，即我成日都話，喂船最主要都係俾客能夠可以欣賞到維多利亞景色，食物可能唔係最重要嗰個環節咯。 嗯，最後一個想請教埋，會唔會又有一啲客咧，佢擔心就係我嚟去即係本地客啦，或者我就唔想同啲即係旅行團一齊逼嘅。如果係人都知你咧，就專做旅行團，會唔會又有趕走咗某啲客嘅咧？嚇怕咗嘅咧？ 我哋都有咁嘅憂慮嘅，所以你見到我最後都提到咧，我哋呢只船即係做呢只船咧，我哋主力咧都係接待啲國內團體嘅。而我另外一隻船咧做自助餐嗰只咧，就可以歡迎做其他嘅省啊或者港啊其他客都得嘅，就咁啦。 嗯，好啊，唔該曬你先，係啦，麻煩曬葉生。葉生咧就係楊志堅維港遊嘅營運總監。我諗都兩難啦，嗬，即係又要講得好清楚。嗱，我呢架就做貴啲嘅啦，嗰架咧不過我都專做內地客為主㗎咁。 不過葉生，我諗鄭華講都俾我哋有啲啟發咧。嗯，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嘅，如果肯想办法嘅话， 系不过要啲时间， 系时间消化。佢都好老实噶，要慢慢。我都唔系要靠博宣传噶，即系要慢慢做开佢，大家有好评，咪自不然。内地客又好，香港客又好，就会即系利用呢个维港嘅景色去吸引。就唔係淨係靠食物去吸引嘅。 我覺得頭先都幾感動嘅有一句，即係唔係淨係幫佢宣傳啦。我諗我哋香港細細個讀書都係，我哋嘅維港好靚噶嘛，係嘛？雖然依家越嚟越收窄，咁但係欣賞一下，咁都希望可以即係吸引多啲人，唔係淨係講個餐嘅。有陣時你即係去旅行都唔係餐餐好食嘅，都係要欣賞大家 嘅。所以啲旅客都係話好多好公道嘅話，即係咁樣食嘢，第一係舒服啲，第二咧有個維景嘅維港嘅景色，咁其實呢個大家都覺得好滿意嘅。 咁但系嚟到咧，除咗食嘢啦、打卡啦、买嘢都重要嘅。咁究竟啲旅客买嘢，我哋点样可以做到又佢又买得开心，唔系一定特别平都好啦，但系至少都顺气又买到靓嘢嘅。一阵翻嚟倾。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文天 剧情设置的合理性，观众深切体会得到。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一班航天工作者要克服来自时间上的压力，在技术科研上攻坚，抵御大西北恶劣气候等等，有太多细节都令人感动。 文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骆小姐，你揸住支温度计嘅，唔系发烧系嘛？ 你都冇我咁正常啊！西杰，我准备喺天台咧搞个大 project， 噔，骆小姐气象站， 你学下嘢先啦。今个星期我揾嚟天文台同中学生代表，教你喺校园点样观测天气。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消防处嘅代表，分享下山间菌边意外嘅成因。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骆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欢迎听众继续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的自由风自由风。刚才继续讲开就是这个内地客来到香港，究竟我们有什么的措施可以令到他玩得开心，买得放心又放心呢？记住如果有兴趣可以打来我们1872311 1872311。第一，刚才我都跟你谈的时候都讲，我们当然希望旅客来到就是所有的体会都好啦，系嘛？但如果似我哋以前，哇，都好多年前啦，仲系讲话啊，我哋会唔会嚟到香港咧？佢哋要睇清楚嗰个牌啊，嗰、那个究竟你系买紧一斤啦，调转头会唔会变咗两咧？啲冇谂过，即系依家又会即系翻出嚟呢啲咁嘅情况嗬？ 哇！依啲咁嘅情况咧，老实讲，自从有自由行已经出现嘅，点解会层出不穷，仲斩之不绝嘅咧？真系奇怪。 系啦，我哋所以咧要揾咧香港海关同我哋倾下啦。而家咧，我哋有请海关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科监督方冠廷 Madam 嘅，系啊，方 Madam 你好 ，Madam 方， 诶你好啊 ，Madam 系， 系啦，咁啊真系要请教下你，你哋嗰个出动啊，你哋依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最近你哋拘捕咗嘅情况，等我哋都听下，留意下。 好啊。吓，咁最近咧过去一个月啦，咁其实香港海关咧就总共咧就系、是、有三宗 case 嘅，有三宗案件嘅，檢獲咗。咁咧，其中咧第一宗咧就係、是、大約係喺上個月啦。咁係我哋嘅試購行動嚟嘅。咁我哋咧就係、是、喺尖沙咀嘅一個藥莊啦。咁咧就係、是、係拘捕咗兩名嘅售貨員啦。咁咧當中咧其實咧係牽涉到咧我哋嘅試購人員咧係入去買一啲成藥啦。咁然之後咧嗰啲售貨員咧就向我哋推銷一啲嘅花旗參咁樣。咁然之後咧就發覺咧其實嗰啲價格咧就係好。唔清晰嘅，咁咧开头咧就以为系斤啦，但系原来咧其实就系两嚟嘅，咁呢个系第一宗嘅案件啦。 咁第二宗同埋第三宗嘅案件咧，都係我哋海關咧嘅快速行動隊接獲咗一啲舉報之後咧，最尾執獲嘅案件嚟嘅。咁第二宗咧就係喺上個月中啦，咁就喺佐敦嘅一間藥莊嘅。咁當其時咧，受害人咧係一個內地嘅旅客啦。咁咧佢就係入去又係買一啲成藥啦。咁從而咧跟住嗰啲受訪員又係話啦：你身體好似唔係幾好，不如咧就介紹一啲嘅中藥俾你保健咁樣啦。咁結果咧嘅價錢咧係由兩咧就變咗做錢嘅。咁咁而第三宗案件即係啱啱兩日前發生啦，咁亦都係我哋海關呢接獲咗一個內地嘅旅客嘅舉報啦，咁係我哋快速行動隊即刻行動當中呢，咁就喺一日之內呢就已經係喺呢一個佐敦嘅一間藥莊呢就係拘捕咗一名嘅受害員嘅。咁當中呢其實呢就係牽涉咗呢又係價格單位嘅唔清楚啦，就係由斤變兩嘅。咁而當其時呢呢、這個受貨員呢向呢一個受害人呢去推銷嘅時候就係話如果你買我啲啲咁嘅花旗參呢就會送埋你原本入嚟想買嘅保健產品咁樣囉。咁我哋歸納返呢呢三宗嘅案件呢其實都係一啲針對一啲逗留短期嘅旅客啦，咁佢哋都係一啲自由行嘅旅客嚟嘅。咁佢哋都係唔係好熟悉嘅香港法例啦，咁而喺呢三宗案件當中呢都係有一牽涉一啲呢計價單位係唔清楚啊，或者係一啲價錢牌呢係唔清晰咁樣嘅。 係 啦。 Madam, 我想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你。嗱呢啲咁嘅手法呢過往都時不時發生㗎啦。咁今次呢又再即係我哋見返呢啲手法重現。咁我覺得都有啲奇怪嘅，究竟係啲人是很大胆即是这样做啊，因为其实呢是什么原因使到他呢，其实以往都成日报道的嘛，这些情况。那你们针对这种情况除了靠一看来听多了是举报啊，那你们会觉得怎样可以做到呢，可以使到他慢慢会杜绝，因为杜绝不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個問題，大家我想問咧，就以往咧出現呢啲問題，除咗喺嗰啲藥材啊嗰啲之類咧，亦都成日出現喺買影音器材出事嘅。咁呢個你哋有喺呢方面有冇一啲未雨綢繆嘅措施咧？ 其實如果講緊頭先你講緊嗰個情況咧，即係或者係我哋個對於針對一啲遊客嘅行為啦，嘅違法行為啦，咁其實我哋香港海關咧一向咧都係採取呢一個三管齊下嘅方式嘅。咁第一啦，執法行動啦，頭先所講啦，我哋會係接到旅客嘅舉報之後，我哋會立即行動啦，有快速行動隊啦。咁我哋亦都會防蛇嘅。咁當然啦，即係執法行動都唔夠嘅。咁我哋咧其實另外咧都會做一啲合規推廣。咁其實喺過去嘅兩三個月咧，我哋都有去一啲旅遊熱點嘅鋪頭咧，做一啲高調巡邏，同埋咧向嗰啲鋪頭咧介紹翻咧點樣即係要佢哋遵守翻法例咁樣。咁另外第三咧，我哋亦都喺唔同嘅旅遊熱點咧，其實係做緊一啲嘅宣傳，向旅客做宣傳嘅。咁咧就提醒佢哋啦，即係購物嘅時候要注意翻一啲乜嘢嘅事項啦。我哋有啲購物嘅精明小貼士去俾佢哋嘅。咁正如其實啱啱早兩日咧，我哋亦都有同呢一個旅遊業嘅監管局咧，去咗紅磡同埋土瓜灣一帶咧，去做一啲嘅聯合行動啦，去做合規推廣啦，同埋向消費者咧去講解呢個消費者權益啊，同埋介紹我哋快速行動隊。即係如果啲旅客遇到呢啲咁嘅情況，應該要點樣做咧？向我哋舉報啦，然之後去同我哋合作，去幫手去進行呢一個嘅刑事檢控啦，協助咁樣。 我想问咧，咩东方啊？咁另一啲咧就系、我就觉得放蛇好重要嘅，因为你就咁高调巡查，佢咪系知道明明你街头嚟啦，咁我街尾嗰个咪唔呃人咯，系咪？咁但系放蛇就唔知你几时啊嘛，咁呢个系有震慑作用嘅，我觉得。但系你人手方面点样编排啊？够唔够噶？其实。 其實因為我哋都牽涉處理呢一啲不良營銷咧，其實我哋都有大約200名同事去處理呢啲嘅案件嘅。咁 我哋一嚟咧就會做放蛇行動啦，咁二嚟咧亦都會快速去處理旅客嗰個投訴咧，亦都係我哋一個好重點嘅即係工作嚟嘅。例如啱啱早兩日啦，即係四月四號嗰個案件咁啦，其實我哋基本上差唔多24小時內咧，已經有接到個旅客嘅舉報啦，同旅客攞到相關嘅資料，繼而我哋去進行一個好快速嘅調查，繼而去進行呢個拘捕行動咧，其實係短短24小時裏邊咧，差唔多已經進行咗啦。咁即係我哋相信咧，呢一個亦都係帶俾到一個好大嘅信息，其實俾翻啲一啲唔合規嘅商户咧，其實我哋喺香港海關咧嘅執法咧係會好迅速，同埋即係會即係一啲都唔手軟咯。對於呢啲咁嘅行為， 你哋嘅記錄即係最近呢幾個 case 唔係重犯嘅，因為係你哋根據你嘅線報係一個新犯嘅咧，又係點樣咧？ 我哋而家睇到咧嘅案件咧都係個別案件嚟嘅。 所以就冇话喺边啲系热点，即系譬如以前咪讲嘅啊，边条街入边几间啊，大家小心。跟住转头佢又换转个名又做过，但系而家嘅情况咧就系好难报，唔知佢边度系热点嚟嘅。 我哋都系发觉，其实大部分都系去翻一啲旅游热点啦。其实即系尖沙咀啊、佐敦啊，或者我哋收到啲投诉都系类似呢啲嘅旅游热点咯。 即系依家就系春风。即系吹又生，即系依家就出翻嚟。你哋依家一开始时候就斩低佢先，即系咁样就。但你估计日后后边嗰度咧，你哋估计个趋势会点咧？ 其实我哋估计啦，因为我哋都呢一轮啦，或者嚟紧黄金周咧，其实我哋都有一大轮嘅宣传活动，或者系推广啊，或者系执法行动。其实头先讲啦，即系可能我哋就咁去做执法行动咧，系唔够嘅。咁变咗咧，其实我哋海关咧，除咗头先我讲话啊，同旅监局要去做嗰啲宣传之外，其实我哋亦都联系咗一啲旅游嘅单位或者内地嘅其他旅游单位咧，去将我哋呢啲保障消费者嘅信息咧，其实系发放俾一啲内地嘅旅客嘅。因为我哋反而想即系有阵时咧，提醒嗰啲旅客佢哋購物前應該要留意啲乜嘢，咁咧就係提防佢哋去即係會上當咯。例如我哋成日都會提佢哋啊，你哋入去啲鋪頭嘅時候，你哋問個價錢，其實你要留意個價格單位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即係呢幾單案件咧，其實都係嗰啲旅客都係可能唔係好清楚究竟佢問個價錢係斤啦，定係兩啊，定係錢，咁可能咧啲旅客咧就要即係喺決定購買之前咧，就再三確定嗰個價格咧，先至好落決定咯。因為好多時咧，呢啲咁嘅店員咧，就會喺嗰啲旅客決定之前咧，就已經將嗰啲藥物咧就磨成粉啊，或者係切片啊，咁令到啲旅客咧就 變成 一個好尷尬，係啦，好尷尬嘅情況。佢哋又唔知點樣去好似令到佢哋即係騎虎難下，咁唔買唔得咁樣咯。咁我哋另外都發現到咧，其實我都會提醒啲旅客嘅，即係佢哋因為而家咧就好即係流行呢一個電子嘅支付啊，咁變咗咧要提醒佢哋咧，就係其實佢哋俾錢之前咧就要去核實嗰個金額咯，因為好多時咧可能佢哋簽卡嘅時候咧，佢哋係會俾人哋係佢會移開視線啊，就同佢講其他話題啊，咁就等到佢冇留意咧，最終佢係簽咗幾多錢嘅。咁我哋亦都收到一啲舉報係咁嘅。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教育方面亦都係好重要嘅。其實即係可能你問多兩次，其實嗰個店員咧已經冇得即係去欺騙佢哋咁樣。 好啊，唔該曬 Madam 方，唔該曬香港海關。咁咧，我哋而家咧先聽聽交通消息同埋新聞，轉頭見。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另外，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货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过。咗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至到牛池湾街市呢段慢车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暂时系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睇啦吧。啊！我哋繼續呢個自由風，自由風嗱、哦，頭先聽我哋閒談就講啊，我哋其實都有好幾位前任特首噶咯，唔知道大家有冇關注佢哋嘅去向啊？咁啊，其他唔好講啦，先講下我哋都關注啊，佢哋自己各自都有個辦公室，呢、這個係佢哋知道自己做特首係知道佢哋，總之以後係有呢個福利噶嘛，係咪？ 都唔係福利，有權利同埋亦都有責任嘅，其實即係兩樣嘢都應該咁講，即係佢有個咁樣嘅 office 咧，係 support 佢繼續發揮佢一啲嘅作用啊嘛嚇。 係，即係譬如我見人哋外國嗰啲即係領導人啦，佢哋即係已經完成咗歷史任務之後咧，仲會去啲大學講下 talk。當然有啲係收下錢啦，係咪？咁有啲係周圍仲有好多嘢做嘅。咁我哋香港嗰啲包括咗前任特首，譬如林鄭月娥啊，或者其他佢哋個辦公室開支最近咧就引起咗有議員嘅關注嘅咁。其實戴希立，你關唔關注呢樣嘢，還是覺得都預咗俾佢啦，冇得計咁多嘅？ 我又唔係，我就頭先講，既然佢有一定嘅權利，但係呢個權利係為咗滿足佢要對社會嘅一啲責任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就一方面當然我哋睇下個支出係合唔合理，這個當然都應該嘅，即係。但另一方面，我哋又睇下佢做嘅工作嗰、那個意義喺邊度，係咪有一定嘅市民係可以了解，同埋我哋支持佢做呢啲工作的時候。嗰、那個支持嘅系統咧，係咪可以做得有效率啲？咁嗰個就牽涉經濟問題，所以我就唔會直接即刻問佢嘅錢多與少嘅問題。其實我哋掌唔掌握呢啲情況，同埋點樣可以支持我哋啲前任嘅特首咧，為香港做更加多有益嘅工作咧？我主要係關心呢個問題。 係咁，其實咧入條 Q 個咧就係李子敬議員。咁其實咧係有答佢嘅。其實政府都有建設性嘅，包括可能唔係個個人都成日會上網喺度慢慢睇噶嘛。因為咧政府咧佢批准咧所有嘅前任行政長官要提供相關嘅財政安排，包括咗啲乜嘢咧？就係有辦公室啦，同埋啲行政支援嘅，協助佢哋離任之後繼續為香港頭先你所講啦，要繼續服務嘅喎，係咪？推廣啦，同埋啲禮節性嘅工作。包括咗会见访工嘅政要同埋代表团，咁呢啲都要有人安排嘅，你点都要有啲秘书啊安排咁样，跟住接受本地同埋海外传媒访问啊，见仁见智啊，有啲好叻嘅自己都搞得掂嘅系咪咁啦？跟住啊参与活动同埋发表演说系啦，咁你仲要出稿啊成啊，咁呢啲都要一啲支援嘅。不过最近包括咗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佢嘅办公室咧连埋租金啦、相关开支、员工薪酬。日常運作等等，咁就成為600-700萬蚊咁樣，咁就有啲人就話：哇，喺都數目都唔少喎、啊，咁樣引起關注。你其實關唔關注啊？你又成日覺得唔係淨係數嘅問題係咪啊？ 係啊，而家我覺得即係淨係關注阿林太咧，就有少少特殊情況，因為梁振英先生啦，即係董建華先生同埋曾蔭權先生咧。佢哋係集中咗喺一個地方，但係嗰個地方已經用曬啦，咁亦都冇空間俾阿林太，所以林太就變咗要租用一啲商業樓宇去做，咁自不然就貴啦，即係個租金。咁反為依個第一個問題。即係個租金同埋個地點問題啦，但 係係啦，我補充一下先。依家咧，佢租用金鐘太古廣場辦公室咧，係用緊月租37.7萬嘅。 係啦，咁如果係依個租金嗱，咁即係而家係就唔租金鐘俾佢，叫佢去葵涌啦，即係咁，咁咪梗係平啲啦。咁但係依個合唔合理咧？因為我諗幾位前特首咧，佢哋嘅工作嘅地點咧，都係喺中區嘅，即係我覺得亦都近翻政府總部啦。 係啦，依家嗰個其他包括咗之前董先生啦、曾蔭權先生啦，同埋梁振英咧，都係半山堅尼地道嘅，咁冇理由戴希立你叫人哋去葵涌咁樣嚇人哋林鄭嘅， 係啦，依個即係呢個都唔合理啦。咁你去歪嗰啲地方，咁咪你都諗住脾氣有限啦，即係咁樣。依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就係、是、其他就係人工嘅支出，咁大家都有一個編制嘅，咁佢又冇特別嘅。咁但係依個編制係咪如果大家集中喺一個全面嘅地方，雖然而家就做唔到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可能將來仲有好多特首會繼續為香港工作，依家個個都好長命噶嘛，其實 咁90歲都係正常噶。 咁所以我覺得依個問題係咪應該都係有個全面啲嘅檢討，就係佢哋究竟為香港做到啲乜嘢，同埋我哋點樣支援佢做依啲嘢， 就唔係逐個逐個去講，因為咁樣呢個我就反而提出呢個問題啫。 係，不過我哋都可以補充俾啲即係我哋嘅朋友知道啦。咁譬如依家嗰個辦公室啦，咁舊年度租金同埋相關開支咧就係443萬，咁啊計算之後月租咧就係36.9萬啦。頭先所講啦，即係不過咧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舊年10月曾經回覆過立法會啊，就話嗰個辦公室咧每個月嘅淨租咧係37.7萬，咁啊行政處喺較早前亦都回覆過傳媒嘅，話辦事處嘅裝修工程連埋家私，咁就大約係870萬到咁樣。咁當然，因為你唔係屋企裝修嘛，即係如果你就咁估，哇800多萬買到層樓咯，咁因為始終你要見人嘅咁樣。咁我可以講下嘅，如果我哋淨係雖然唔應該逐個逐個特首前特首去講，但係都可以補充一下，就係咧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佢喺舊年7月1日至到今年嘅1月31日期間咧，以前任行政長官身份出席過183次嘅推广或者礼节性活动嘅，分别喺香港同埋海内外，同埋咧用视像或者录影嘅形式进行咁啦。类似即系头先你咪问嘅，做咗啲乜嘢嚟啊？咁样不过 即系公道啲讲咧，林太嘅支出咧就比起预算咧就少咗。第一，第二咧佢即系如果以翻佢即系政府依家交代佢嘅工作咧，差唔多佢平均每一日咧都起码有一个公务系做咗嘅， 即系做好打得， 你话有冇你有冇用呢个就留翻公众嘅评价？但系即系佢唔系话要咗个办公室就冇做嘢，即系呢个就唔公道嘅呢个讲法，我觉得就 明白。好啊，咁我哋听听啦，新闻党立法会议员李志敬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阿李议员你好， 阿李议员 系好啊， 系啊，都想你讲下啦，即系嗱，其实佢哋而家将攞出嚟嘅好多数字啊，好多情况啊，其实你觉得都会唔回应到可能有部分市民嘅都想知道嘅嘢呢？ 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个公帑嘅运用啦，特别系前行政长官啦，即系呢个金钟嘅办事处咧，究竟用咗纳税人几多钱呢个问题咧，其实好多市民都关注。咁所以早前咧，就喺呢个财委会即系嘅一个特别嘅问题嗰度咧，咁我就提出咗有关嘅问题，去查询一下咧，就究竟呢一个咧前任行政长官咧林郑月娥，佢而家系位于金钟嘅办公室，究竟用咗几多钱，同埋咧一啲细名嘅项目咁样啦。咁得到嚟嘅大概系大前日到咧，咁就收到政府嘅回复。咁我哋收到政府嘅回复之后咧，其实都觉得咧嗰个数字咧就都几震激，令人震惊嘅。咁具体唔再重复啦，你头先其实已经讲咗啦。咁我哋觉得系几样嘢嘅。第一就系话点解即系行政即系前任嘅行政长官佢有个办事处，我觉得系合理嘅，因为呢一个咧系同其他咧嘅前任咧行政长官系睇齐啦。但系系唔系需要？在金鐘太古廣場金甲級的位置去辦呢？剛才我主持人之前講呢，我都在電話旁邊我都聽到的。但首先呢，其實如果相比起那個前任特首辦來講呢，現在林太這個金鐘的辦事處呢，是更加在商業區的核心裡面的。這個根本就是直情在政府總部的對面的。那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問題。那第二個問題呢，就是一個機制上的問題。好啦 ,ok, 咁今日林太可以用呢一个价钱去租咗金钟呢一个办事处。咁究竟係根据咩机制嘅呢？如果当时唔係揀呢一个办事处，如果揀另外一个办事处位置嘅话，咁就点计呢？同埋究竟我哋系唔系真係成个特区政府无论喺呢一个即係而家嘅政府总部啦，又或者系其实我哋政府呢都有好多唔同呢嘅一啲嘅办公室啦，系咪唔同部门嘅办公室啦。咁點解唔可以喺嗰度用呢？嗱，頭先話我哋好多嗰啲禮節性活動啊，會唔會其實都係中區啊？前任特首辦都係中區喎、啊。咁其實中區或者喺我唔好講中區咁範圍咁窄先啦，就喺港島咁就算你喺北角，咁其實都唔遠啦、啊。因為呢其實喺前任特首嘅配置嗰度呢，其實係有除咗保鏢啦、司機啦、汽車之外呢，即係其實係容許佢喺住喺唔同嘅地方。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工作咧，都能夠出席到一啲即係佢所謂過去出席咗180多場咧嘅一啲活動嘅、哦。咁其實嗰啲咁嘅活動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一大概咧媒體幫佢計過咧，其實只係咧大概係一日一次嘅啫。咁啊，咁如果係一日一次嘅話，咁其實呢一個數字係咪真係咁高咧？其實係咪真係 justify 到用納稅人咁多嘅金錢去處理有關嘅問題咧？咁所以呢啲亦都係好多市民提出嘅疑問。事實上咧，我喺即係呢一個特別即係呢一個特別啦財政預算案嘅問題提出咗之後咧，媒體經過媒體報導咧，事實上好多引嚟咧好多市民嘅關注。喺呢幾日咧，都有好多市民咧 去聯絡我，就話要求我跟進有關嘅事項。咁所以就住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會向行政署嗰邊去表達嘅。嗱，據我了解咧，而家咧呢一個金鐘咧辦事處咧嘅租約咧就係、是、維持三年嘅，咁即係大概可能仲有年領到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會要求咧行政署咧去檢討啊今次有關嘅做法。我哋希望制定嘅咧唔係淨係話針對林太一個嘅一樣嘢，而係未來嗱頭先你哋都講過啦，喂。而家我哋人均壽命好長㗎嘛，咁既然我哋前任特首辦係只係得哇三個位嘅話，第時我哋可能有更加多喎，可能有兩至到三個即係嘅前特首係需要運用到一個即係前任特首辦以外嘅一個地方去辦公嘅喎，咁樣。咁所以呢我認為係一個機制嘅問題。咁有冇一個即係譬如如果而家林太係金鐘太古廣場，咁如果李家超之後咁佢用邊度呢？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方法咧，都值得參考嘅，就係咧，而家即係過往區議員啦，或者立法會議員啦，其實咧嗰、那個即係對於個辦事處營運嗰度咧，咁其實佢有一個指標嘅，即係佢就唔係話哦你去邊度啦，而係佢俾咗條數你，而你根據嗰條數咧，你去根據你嘅需要咧，去揾找尋你嘅辦公室。咁譬如有啲直選好似我咁，咁我嘅啲辦公室梗係沙田啦，梗係地區嗰度啦。咁有啲可能啊，佢唔同佢服務唔同界別嘅，咁佢可能將個辦事處咪擺設喺服務佢業界嘅地方嗰度咯。咁一條數，咁大家都係啊，總之大家每個即係前任嘅行政長官都係呢條數嘅時候，咁咪相對公平。所以其實我哋去揾呢件事咧，係希望找尋一個適當嘅機制，第時去之後點行咯。 啊，李子健嗱，不如我哋咁討論個問題啦，即係你頭先講得好好嘅，我哋嘅大前提就唔係針對邊一個特首啊，因為佢啱啱。到林太咧就要搬出嚟啦，因為 滿座啦，因為以往 要滿座啦咁樣，咁所以依家就針對咧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同埋機制嘅問題嚇。咁我諗我哋就討論個機制，唔係針對個人嘅問題啦。咁、那個機制嘅問題咧，你又提出咗，即、就、係、是、我嘅總結就有三點，我哋逐點討論。第一個就係究竟點樣選個地點嘅問題，依個第一個啦、那個機制。第二個問題就係嗰、那個佢嘅工作。點樣先為之叫做透明同埋合理啦？即係第二個問題啦。咁、第三個就係點樣去支援越嚟越多嘅特首？咁、那個成個後面嘅支援系統嘅問題啦。咁我總結呢三個問題，我先逐個問題傾下先。第一個問題，咁、那個機制、第一個就係選點嘅問題，因為唔同點就有唔同嘅租金。同埋或者直情，如果你用翻政府部門，可能 性價比啦， 就唔使錢添啦，即係可能即係唔使錢，即係個平好多啦咁。咁依家個機制究竟係點？同埋咧，你又會有咩建議？就係唔係俾一個上限佢自己揀啦？因為你其實基本上用翻政府嘅 building 會係好啲，因為點樣？你有咩機制嘅建議呢度？ 嗱，而家最奇怪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咧林太咧正正就係第一位前特首，係喺呢一個即係前特首辦滿咗之後，佢要去另覓呢一個辦公室嘅前特首。咁所以咧，其實有關嘅機制咧係好模糊不清，亦都係點 ？sorry， 李先，我覺得咁樣，因為前特首咧未做特首之前咧，都有租用出邊嘅辦公室嘅，譬如董生未上任之前都有嘅。 我覺得佢自己俾錢噶嘛，佢、自己俾錢。 即係我佢，所以依家我唔係，如果佢係後任嘅時候咧，我唔知邊個俾錢嚇、即係你要車 後任特首辦，譬如今次下午特首辦嘅時候。據我了解，都唔係政府俾錢嘅喎。嗱，因為李家超特首咧，佢嘅後任特首辦係好似喺係咪喺海？ 嗱，我哋再車清楚，後任特首辦啱啱再車啊，即係究竟邊個俾錢？但係即係依家我哋再講翻譬如林太咁啦，依、這個肯定依家政府找數啦。咁依家就係個機制應該點做？你認為點樣先為之合理？ 我頭先其實都提過㗎啦，其實可以仿效咧，就係區議員啦，同埋立法會議員啦。就是以一個金額為限，咁而這個金額呢，佢哋就可以用實報實銷嘅形式呢去租佢哋認為適合嘅辦事處。佢可以喺金鐘租個即係若干尺數嘅，可能2000尺嘅辦事處。佢亦都可以喺譬如可能荃灣咁租一個1万尺嘅工廈嘅單位，其實係即係佢去選擇。就好似我哋而家議員嘅嗰個模式咁樣，以一個金額為限，咁就唔會話出現咗唔同特首有唔同配置嘅一個問題啦。 但系会唔会直情咧系建议当局物色一个大型嘅政府建筑喺里边，即系安排佢哋会好啲？如果唔系，你譬如依家写字楼就可能冇咁贵，迟啲即系我哋嗰个经济好景啲，又再贵啲噶啦嘛。譬如你头先建议个北角，到时都唔平，你睇下海船嗰边嗰度都可能会贵翻噶咯，系咪先？ 所以其實我其實喺琴日咧，即係當呢一個新聞出咗之後咧，我哋都提出有關嘅質疑啦。其中一個方案咧，就係用其他政府嘅一啲閒置嘅辦公室啦，係咁去使用嘅。咁但係其實你而家都見到啦，我哋政府將會有好多辦公室咧係落成嘅，包括喺九龍東啊嗰頭啊，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咁所以既然係咁嘅話，咁我哋可以預計到，哇！咁你就算人均寿命长极啊，咁大家都唔会觉得我哋会超过譬如可能十个前特首啩咁样。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咁我哋系咪应该统一去处理所有嘅即係前特首嘅办公地方呢？咁我觉得咁亦都系一个适合嘅做法。即係我觉得可以由政府嘅 premise 嗰度去諗，另外亦都可以由一个即系金额上限嘅方法去谂咯。 好，第二我哋好快， 应该系而家咁样。 好，我哋第二好快进入第二个问题，就因为时间问题。咁就点样嘅工作量同埋嘅透明度，你会觉得系合适咧？即系咁样吓。 其实我觉得咧，呢一个我就反而嗰、那个唔系个重点所在啦。嗱，因为始终咧即系前特首啦，当然佢系前特首，佢有佢嘅配置啦。咁啊，呢啲已经系。佢作為特首嘅時候，佢已經係即係承諾咗一個佢當佢卸任咗之後，佢有咁嘅配置，咁所以無意去撼動呢一樣嘢嘅咁樣。咁至於佢嘅工作咧，亦都好老實講咧，即係好多唔同嘅前特首咧，係有唔同嘅積極程度啦，有唔同嘅工作範疇啦，又或者佢哋嘅興趣所在啦。譬如你見到梁振英先生啦，咁樣其實佢而家做好多大灣區嘅工作啦，和內地嘅工作啦。咁因為佢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嘅身份啦，咁樣。咁但係譬如阿林太又可能 focus 喺其他嘢啦，係啊，曾蔭權又可能，曾生又可能 focus 喺其他嘢啦。咁譬如你話而家董生咁樣，咁可能身體唔係咁好嘅話，咁你又唔通叫佢即係做好多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未必係話真係話前特首，我哋都要，雖然而家好興講 KPI 嘅，但係我哋唔一定要話連呢啲都要整 KPI 啦咁樣。咁我覺得只要我哋針對嗰點由頭到尾都唔係話林太做得夠唔夠啊，定係點樣？我哋由頭到尾都希望咧，就係唔同嘅前特首嗰個配置係可以統一同埋有機制同埋透明啫。 係，即係簡單啲講咧，就你覺得就個工作量嗰個，你就唔覺得需要討論。咁個支援系統咧，就當然能夠做得更加有更加有系統，同埋更加嗰個地點嘅支援會更加好啲。咁你關心咧？就是、個租金嘅問題，同埋咧 係啦， 係啦，即係個裝修費可能啫。如果你而家政府裏邊就唔使咁大嘅裝修費，即係等等，又係你主要關心呢個問題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好啊，唔該曬，麻煩曬李子敬，其實都叫幾細心，因為其實佢都話唔係唔俾你搬去邊度定邊度，總之一個冧心咯，係得咁多錢啦，你中意搬去大啲嘅就大啲，咁啊細啲嘅咁就要你又要近，又要喺翻個物色喺個中心地帶度，咁就要考慮噶咯咁啦。咁因為行政處之前都有講到嘅，喺佢考慮前行政長官辦公室嘅運作需要嘅時候，位置啦、交通啦、便利會見各界人士，同埋仲有保安呢樣嘢都好緊要，即係唔係話葵涌冇靚樓。不過你的保安，你山長水遠，你去青馬，你去送機就話啫。但如果你有陣時要見啲各路人馬，咁可能就要留意翻。咁而我哋頭先講翻咧嗰個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之前我哋有提到啦。其實當時咧係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入境事務大樓26楼嘅。咁當時嘅辦公室咧就係喺第6任行政長官當選之後正式開始運作，咁就到當時嘅2022年6月尾結束嘅。咁頭先講到咧呢啲後任行政總統辦公室咧係由政府設立，係確保交接嘅。仲有佢會有個資深政務官咧，就擔任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嘅秘書長。咁所以其實都係用公帑咯， 係都係用公帑嘅，係啊，其實用公帑。不過即係依家我哋就係講緊 個機制的問題同埋點樣去做呢個決定的問題啫。 係，但我覺得李子敬頭先都好嘅，佢有一句就係唔係話要計 KPI 啊，你又要見幾多人，跟住用幾多個。不過事實上，如果嚟緊應該大家都係會越嚟越即係壽命長嘅一般情況嚟講，咁你越嚟越多即係前任行政長官，如果個個呢、這個由日個個月幾十萬租，聽落去市民大眾係未必咁容易理解，唔係話唔合理，係未必咁容易理解啊。即係究竟佢愛嚟做乜㗎？ 係 咪不如一齊 share 用會好啲咧？嗰啲咁樣 後任嘅時候咧，啲人可能就質疑少啲嘅。 因為你都一般人唔係好明白啊，即係其實佢哋嗰個公關角色都應該圓滿嘅咯。咁佢仲俾個咁大地方嚟做乜咧？跟住包括咗又有司機啊，又有秘書啊，好多人幫佢每日做一樣嘢啫。咁好似你話齋咧，當你退下落嚟咧，大家就會質疑你其實做咗啲咩實質作用。咁但係我就覺得似係你入職嘅時候已經話俾你聽有啲乜嘢，你之後係應該繼續有噶嘛，係咪咁啦？好啦，咁我哋俾一陣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戴立啊，我哋七点后咧，我哋讲下呢个残疾公务员数目啊，喺回归后咧新低，即系我谂近年咧无论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咧，喺共融啦，我哋要善待每一个即系有不同能力嘅人，佢哋喺不同嘅岗位都发挥到才能呢一样嘢啦。咁残疾人士当然咧有阵时仲专注过普通人，系咪？即系讲真，咁所以咧其实系好值得，应该俾多啲机会嘅。但系如果我哋经常都又系啦，要讲喂，咁政府要带头行先咁样啦，咁咩都话政府带头。所以个数字就系今次就系有我哋有一啲数字啦，就系残疾公务员聘用人数回归新低咧。呢样嘢你自己平时有冇留意到嘅咧？我哋今次做嗱就有讲啦，过去五年财政年度嗰个比率嗱，呢个系讲紧自愿申报方式。如果当事人冇话自己残疾，你知有啲人真系唔想话俾你听，我自己乜都做到系咪？咁喺2017-2018年度咧，如果净系计公务员团队，讲紧系真系公务员，唔系普通合约嗰啲，咁就有2942人。系啦，即系占咗公务员团队大约1.7%。好啦，去到咧2021-2022年度啦，就系2607人，跌咗少少，就占咗咧整体嘅公务员咧就系1.5%到。你自己点样解读呢个数字咧？争少少系咪争好远咧？都 我就想分开两个情况先，客观啲去睇下个问题先。第一個問題就係依家出現所謂新低咧，就頭先講咧，就有兩個前提嘅，一個就係要自行申報嘅，即係嗰個當事人嚇。咁所以如果佢唔申報，佢可能佢係殘疾，不過你都冇計到佢條數啦。咁呢個第一個數字點可以睇得準確啲嘅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我頭先講個比較，啱啱就有少得意咧，就係嗰個係疫情前同後嘅情況。咁疫情會唔會影響到一啲殘疾人士能夠入職嘅機會呢？呢、這個我哋都一間可以探討一下呢個問題。咁但係咧，你提出呢、這個殘疾嘅可能出現嘅一個唔知係歧視又好，或者係一個我哋即係做得冇咁好嘅工作嘅時候咧，就引起我諗起兩個問題。 嗯， 一個就我讀書嘅時候咧，當時都喺美國都有呢個討論嘅，究竟咧就係白人同黑人入學嗰、那個就唔係做公務員嘅問題啫，而喺美國咁都好大爭論嘅。咁後屘就話一定要規定一個固定嘅比例俾某一啲族裔嘅人，即係咁樣。咁呢個咧都嗱，一陣我哋再討論啦。即係呢個就變咗正與反咧，都時勝時負嘅，即係個討論。即係我啱啱我哋睇香港，如果係呢個殘疾嘅人士嘅聘用喺公務員，即係喺政府嘅團體裏面咧，究竟應該用一個咩方法咧？這個我哋覺得都要討論。另一個咧歧視嘅問題咧，最近咧如果睇打波都知啦，啲球員咧開波之前係跪低嘅，即係其實就係反歧視啊嘛，即係嗰個動作。咁呢個就種族反種族歧視，但係就唔係殘疾嘅歧視。咁究竟依類咁嘅？教育或者是一个推动的工作同一个我们规定它的一定比例或者我们用一个指标性的怎样的做法会好一点呢？我们都可以讨论。 嗯，因为这个就是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其实都跟进了几年的了。他做那个有关残疾人士共融就业研究，早在2020年12月至到去年1月期间，他们的发现他们的研究当中的七成受访者都说支持订立一个配额制度的。我想有些人就不太明白什么叫配额制度的，就是说你一间公司至少有多少个百分比。 是的，就是有百分比的。 是的，当然这个讲法你可以说推动，也有些人可能就像先所说了，即是我们有不同意见的，那你就歧视其他的机会咯。如果你当大家都是有同等的能力的话，但是政府不同嘛，政府不嬲就是我们应该行前一步，推动一些有利成个地方发展的东西嘛。如果纯粹说向证明配额制度是不是会真的有助于包括了幫助俾多啲機會人之餘，亦都可以有政府嘅資助，例如每個殘疾嘅僱員資助係上限有4000蚊，因為依家社署咧都有個殘疾僱員支援嘅計劃噶嘛，包括咗可以資助殘疾僱員喺工作上嘅特殊需要嘅輔助儀器啊、改裝工程啊咁樣呢類嘢，你覺得其實有冇一個推動嘅作用咧？其實 啊。其實兩個手法有啲咁樣唔同嘅，即係規定嗰個配額咧，就係一個即係差唔多一個強制性噶啦，係啦係啦。咁另一個就係你有個資助就有個誘因啦。當然更加大嘅誘因咧，就其實有一部分人可能喺佢讀書嘅時間咧，已經係能夠做多啲咁多培訓，同埋咧佢將來就業嘅配對咧，這個就更加有效。咁依個唔係淨係對政府啦，要對成個業界都可能會有效嚇。 嗯，同埋依家大家講緊搶人才嘛， 係啊， 即係我覺得無論係殘疾啊，相對冇殘疾嘅，其實佢哋嘅能力都真係唔同。有啲人可以專注啲，有啲人做 paperwork 叻啲，有啲人就走出去要傾嘢多啲嘅。咁反而咧，我成日覺得部分殘疾人士咧，其實佢哋個專心程度啦，細心啊。即係佢哋做啲嘢好仔細啊，等等，其實都有利某一啲崗位嘅。咁但係咪就係會有啲人話：咁我都係啊，我都得係呢個好歧視。所以呢個有陣時喺嗰個業界度咧都有唔同嘅睇法。 所以呢個就牽涉人力資源個管理同埋發展嘅問題。即係呢個就更加依家最近都有講啊。你淨係喺度靠搶人才，究竟你政府有冇做好一個包括殘疾人士在內嘅人力資源嘅發展嘅同埋管理嘅問題咧？就係咁樣 嚇。咁我再提供少少數字俾大家參考一下。咁變咗咧，你有興趣加入討論嘅，歡迎可以打1872311 1872311嘅。嗱，根據立法會嘅數字咧，依家殘疾公務員入職低中級職位嘅數字咧，2021至22年度咁就係2439人啦，咁就遠高於任職高級嘅數字嘅，因為咧嗰個年度嘅數字咧高級嘅咧就係168人咁樣啦，咁當然啦本身高級嘅可能佢哋嘅要求嘅。佢要個負擔嘅工作崗位啊、能力啊等等都有唔同嘅，但係配額制聽落去，頭先你所講就係有少少逼嘅意思喎，係嘛？咁咪軟硬兼施咯，大希臘，咁會唔會好啲啊？ 咁呢個聽下啲學者點睇咧，或者聽下啲其他嘅即係 NGO 佢哋點睇？ 係啦，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做學界都好多年啦，其實學界係咪都做得唔錯呢方面？ 我相信歧視嘅情況應該就冇乜嘅。至於你話政策頭先講個強制同誘因咧？即係嗰個做法咧，就可能有差異。依、這個我諗，依個一陣間都可以討論一下。 好啊，咁不如咧，我哋聽聽比較了解，即係究竟個情況係點嘅。咁就係包括咗阿莫建明，莫建明咧就係香港商建共融網絡總幹事啦。莫生你好， 阿莫生係。 你好啊，大校長你好，李小姐你好。 係啦，真係想聽下你意見嘅。如果我哋話就咁睇嗰個五個財政年度，淨係計公務員團隊咧，請殘疾僱員嘅比例係有輕微下跌，呢、這個數字你點樣解讀咧？ 我解讀呢，因為我以前都曾經在政府的殘疾即係康復諮詢委員會裏面做過委員，佢旗下的就業小組都有做過。咁、我呢個數字話呢，喺過去嗰20年我的觀感就係都冇乜大嘅變動，即係冇乜增長到。我反而想講就係無論 1.5 或 1.7 個比例呢，其實呢個數字其實唔反映啲乜嘢。反而你同我想問一個問題呢，大家可以討論呢，就係香港其實喺回歸以後咧，喺各方面都進步咗啊！無論喺社會嘅無障礙設施方面啦，政府實際上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嘅。你見到社會上面你肉眼見到嘅引路徑啦，啲 lift 會有點字啦，或者係好多政策上都配合，譬如話喺 殘疾僱員聘用資各方面咧，係政府有支持嘅，即係話好似係若果係你更改嗰個工作環境嘅設施啦，會有即係經濟上面嘅支持啦。 另外就係、 是、嗰、那個，嗯，係啦。如果你聘用一個殘疾人士頭嗰九個月咧，甚至係有個 incentive， 就係會有個60,000嘅俾僱主嘅補貼啦，同埋個督導者都有少少最應識嘅補貼嘅。好，我如果冇記錯，應該500到1,000呢個 range 到啦。咁第即係話，同埋仲有一啲嘅儀器嘅，譬如雙視障人士、殘疾人士咧，佢需要用嘅工具，譬如盲人用需要用點字顯示器啊，或者讀屏軟件啊，咁都有唔同嘅分定嘅，即係話有唔同嘅資金你可以渠道你可以申請，同我哋嗰、那個幾十年前咧係兩回事。即係我想講呢個圖畫就係進步咗嘅，其實政策上面，但係點解個數字都係仍然好似冇進步到咧咁樣？應同個仲一個點想講咧，就話、是。社會對我哋殘疾人士嗰個接納程度咧，我感覺咧係高咗好多嘅，因為我自己都喺唔同嘅機構度做過啦，商界又做過啦，咁變咗我可以咁講咧，唔係單一個僱主嘅，我覺得特別喺商界方面，我嘅感覺啊係都幾 open 嘅，而家同以前咧幾年對，其實所謂好多歧視咧，我覺得就係唔夠了解啊。即係對失明人士啊，或者殘疾人士啊，唔夠了解，而所以佢哋就卻步有陣時。咁我覺得呢份喺社會態度方面又好咗，設施方面又好咗，喺科技支援又好咗，同埋而家視障人士，如果你大家後都記得就幾十年前都好多盲人咧團體會出嚟講話啊，你個熒光幕摸到用到，但我哋用唔到就會投訴噶嘛。但係而家連我哋智能手機都用到啦，同其他人冇分別嘅，佢係內置嘅。咁變咗，我覺得點解會係咁咧？我，所以我覺得就要帶到你一個討論嘅議題啊！先，阿大生，你都有提及到就係嗰個配額制，我想講就話係無論係雙方好似最低工資嗰陣時，我都有啲討論嘅。我好記得當年曾健年代，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大家唔係就係討論贊成同唔贊成，而係既然經歷過咁長嘅時間都冇進步。我哋系咪可以社會有個討論？係咪唔係隻？我覺得就我特別一直以嚟都唔係覺得就係要求政府做。我覺得民間特別一啲攞緊政府資助嘅非牟利機構咧，或者其他啲大型嘅機構咧，都係可以帶頭做去討論一個配額制啫嘛。譬如話，如果大家2% 唔接受嘅，咁1.5得唔得咧？大生係咪啊？如果覺得1.5都唔得嘅，大家1% 可唔可以接受？係一個。鼓勵嘅，特別係即係我自己有曾經我投嘅畢業論文研究過1949年國內嗰就業情況咧，其實國內佢哋都係行緊呢個配額制嘅、哦，啊咁即係冇問題。佢當然佢嘅執行或者各方面，大家可以去討論。即係佢若好似係2%至2.幾%到啦。咁咧佢你可以你一就一就 A 咧，就是、你聘用啲傷殘士啦。另一就話你如果你唔聘用咧，你就當一個有啲係叫一啲嘅，你要俾嗰、那個我唔知係咪當税啦，就可以支持翻殘疾人士就業嘅、哦。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我哋覺得都可以參考嘅、哦，好值得參考嘅。我覺得同埋就係香港一直以嚟都係開放社會，我覺得同埋經歷咗咁漫長嘅時間，大家都覺得呢個數字唔重要。有啲人，我哋都唔需要睇數字啦。有啲譬如政府話啊，嗰啲係有啲唔好算嘅，一直我哋議員討論就係、是。話好多係色盲嘅啫，色盲係咪好影響到佢工作能力？就未必嘅，即係可能某一種工種啦咁樣。大量都唔係，同埋另一點咧，個數字咧喺個文件度咧，喺立法會度講咧就係話中低嘅嘅職位咧，聘用殘疾人佔好多嘅比例好多。喺2,700至2,500嘅員工裏面，殘疾員工咧，可能百幾個係中高級嘅啫咁樣。同埋一點我提及咧，喺過去嘅10年咧。殘疾人士咧，我哋更加關注係高學歷嘅殘疾人士咧，佢唔能夠揾到一份符合佢期望嘅工作。其實我哋唔係講緊服務機構嘅殘疾人士，唔係講緊啊，我哋要一定要被人聘用啊。但我講緊啦，同一條件，點解我哋係好多時往往有一種好失落，都係未被聘用咧咁樣？呢個係個社會係要關注，即係。其實我哋培育一個人，譬如我哋識到好多殘疾，而家喺今日咧， 大专或以上毕业嘅人好多咗好多，比喺我八十年代嘅时候都好多好多。所以我哋一样关注就系高学历嘅残疾人士嘅就业情况，更加值得系关注嘅。咁喺呢方面，我觉得系个社会系好值得去讨论，因为特别今日都系缺人才啊嘛。 嗯，抢人才系咪？ 残疾人士都系种系啊系啦，缺人才。点解我哋话啲缺人手好多方面？点解我哋唔得咧？因为譬如话系唔了解啫嘛，譬如话盲人咁样。全失明咁啦，佢都系完全可以利用科技咧，系好似睇翻到嘢咁嘅。所以我自己喺香港同国内咧，都举办过唔少咧，系叫做科技复明嘅工作坊，系教导啲视障人士咧、残疾人士同埋聋人咧，系点利用科技提升自己个工作能力同埋个独立性啊，同埋个做嘢系讲效率啊嘛。今日 阿莫生，即系嗱。不如咁样，我即系我你讲一路分析嘅时候咧，我理解，听有冇理解错？你有两个建议嘅，但系你两个建议嘅前提咧就系咩咧？就系无论喺即系社会嘅设施啦，同埋一般呢个硬件啦，另外一般人对残疾人士嘅认识嗰个文化，即系硬件、软件两方面咧，其实都好大进步。咁但系我就叫呢个进步咧叫做。萬事俱備啦，但係點解個比例仲咁低呢？就只欠東風。咁、那個東風係乜嘢呢？你嘅意見咧就係話，其實咧就又要有一個帶頭嘅行動。呢、這個帶頭行動咧就係政府係咪可以考慮設立一個配額制，同埋要求其他嘅機構或者特別 NGO 都能夠參與。咁我哋個俾配額制係幾多少？我哋可以。去商量啦，咁當然要有其他嘅誘因啦。咁所以你第一個建議咧就係依家欠東風，依、這個東風咧就係個配額制，依、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再帶到咧就係、是、其實依家啲殘疾人士有好多都係高學歷嘅，咁而香港又缺人才啦，咁啲中高級嘅位置係咪可以進一步提升？不過依個咧就你都可以一間再講下你有咩建議啦，即係用咩方法去做依個提升？你主要是針對呢兩個問題，配額制和中高級人士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提升的比例的問題，是不是這樣？ 大生很精準，就是我覺得就是同一個就話可以再比一般人容易理解，就是我覺得雙人士的困難挑戰就是我覺得個仲未有一個工作文化，係好似喺國內啊、海外、西歐啊、美國咁、美國咁，即係佢哋好自然覺得聘用一個殘疾人士咧，佢知道話所謂英文叫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即係其他。同等嘅能力咧，佢哋會多數都係會優先嘅，即係變咗呢樣嘢就變咗殘疾人士就好容易有一個表現自己能力嘅機會啊！大生，即係香港咧，我接觸好多咧，我幫過好多傷殘人士咧，係以往我譬如一啲直接機構做直接服務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啲諗一啲物聯盲人自己覺得，唉、哎，我都係做完社工，你都係幫我安排點字打字員啊，或者係做按摩啊，各樣咁樣。但我唔係喎，你做學歷咁，我介紹可能介紹去公司做秘書啊，或者佢可能係一個接駁電腦就可以達到一啲個客戶服務嘅問題啊，甚至可以即係大家唔係面對面，根本都唔知道你係傷唔傷殘嘅，即係你講嘅能力嘅，譬如啲推銷啊，各樣都做到，因為而家駁咗電腦嘛，好有效率咁摸到好多，即係話睇到嘅資訊啊。咁我覺得呢一就係個工作文化。咁我咁多年嚟去嗰二十年，我聽唔到僱主好多時都反而多謝翻我。阿莫生，你推荐嘅人嚟都好，我好识，好觉得做得好好啊！你工作态度真系非常好，因为点解咧？我明白噶，我自己都系过来人啦，大生你先，就是我哋会好珍惜一个机会去表现自己嘅能力。反而有阵时有少淡薄啲，就系好惊自己做得唔好咧，系雇主唔用我哋。所以我觉得反而系我想，我系要你问我讲啊，更加系其实聘用残疾人士嗰阵时就系，如果有个机会，有个工作文化咧。是大家總未香港未習慣一樣嘅東風啦，就係、是、未大家一齊彼此相同建一種協作嘅文化，呢、這個係好緊要嘅。譬如甚至外國嗰時咧就話咧係會俾你覺得有特別嘅需要咧，覺得用你嘅腦筋同埋能力啫嘛。佢甚至係會支持埋，而家香港咪進步咗，有60,000蚊，有啲改建工程咁樣無障礙設施。佢甚至有啲就話俾個人俾你津貼咧，俾個僱主請一啲助理俾你，但係當然你嗰個價值咧，譬如高學歷嘅問題就可以咁啦。變咗個助理可能係幫你某一啲，因為你殘疾而引致嘅不便，但係你其他方面嘅表現咧，因為呢個助理而係你做翻你一般人 做到同一樣嘢或者更好。咁佢呢個就係一個文化，佢想盡用一啲措施或者政策咧，係 empower 或者令到你能夠或者傷殘者做得到佢應有嘅表現。但係當然咧，今日有科技添啦，我覺得好多嘢，如果你接觸到國內好多傷殘者，特別盲人嗰啲咧，甚至外國咧都係喺國內嘅公司咧，佢哋聘我啲傷殘者咧。是研究啲科技無障礙喎，大生李小姐，真係令我覺得係好，呢、這個就係我哋因為見唔到，我哋冇種咁嘅文化， 同埋有嗰種信心就會爭好遠啦，係嘛？即係人真係睇到其實得㗎， 係啊得㗎。同所以我話 Angel 咧都能夠，我希望可以帶頭咧就係、是、做一樣嘢，我唔係要一刀切，因為呢個文化要慢慢建立。講個大生，冇咗你以前從事教育係咪啊？即係以前我八十年代得幾間學校肯收盲人嘅咋，而家唔係喎，而家就覺得啊平等。只要佢嚟讀書，佢就應該俾個機會。以前唔係嘅，盲咪到中三畢業咯。 好 大部分都中三畢業，因為冇學校唔收，唔係歧視嚟嘅。以前覺得呢個係 norm 嚟嘅，好自然。我覺得今日咧就反而係如果你香港能夠做得到就係、是、啲僱主聘用殘疾人士係一種 norm， 係一種文化嚟嘅。我覺得就好多嘢，呢個就東風啦。我覺得 明白，好啊，唔該曬，唔該曬。我都想聽一下聽眾嘅電話，一位伍生嘅，伍生你好。 伍生係我咧就都想公司咧有成一半咧都係勞工處介紹嚟啲殘疾嘅人士啊，所謂 係。 但我覺得咧，其實應該咁樣睇嘅，即係好似話有針葉樹或者綠葉樹，其實唔同嘅植物咧，你係俾唔同嘅太陽去，或者佢有唔同嘅功能。你如果你規定話100个入面一定有3个咧，譬如嗰個 NGO 佢500个人，咁你有5个人，嗰5个人如果佢分散喺唔同嘅社區咧，其實未必發揮到功效。反而你間公司你 tailor made 係做呢啲嘢咧，我覺得咧即係政府有個規劃，譬如一個殘疾人士咧，可能佢係唔適合rush hour 上班嘅，或者佢係邊一個區嘅，你政府有個佈局，譬如邊度咧俾呢類公司大啲嘅社區樓做某一類嘅 business。咁咧佢更加容易咧發揮到呢啲人嘅才能，即係啲人咧係一種比較特殊啲嘅。譬如英國佢有一啲咧係即係數學有好叻嘅人，但係佢係智障嘅，即係佢自閉嘅。 好多謝曬你伍生，因為我哋要聽新聞啦，多謝你嘅鼓勵嚇。轉頭我哋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习近平指出，马克龙总统同冯德莱恩主席一齐访华，体现欧方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乌克兰危机难解，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宁，发展中国家面临困难增多，中欧应该坚持对话和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他又说，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意和欧方一起把握好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全面重启各层级交往，启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排除干扰和挑战，为中欧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注入新动力。香港冰球协会上个月20日就播国歌出错事件向港协暨奥委会提交补充报告。冰协提出，日后在完成核对国歌或者交接再有正确版本的国歌 USB 硬碟前，不会安排球员进场。冰协亦会在网页上保存国歌，确保紧急时可以下载使用，并尝试增加一个检查国歌国旗监督员的职位，以示对播放正确国歌的重视。有港队成员指出，事件是主办方播国歌出错，惩罚冰协有如打自己人出啖气，冰协受牵连并不合理。 國際冰球聯會確定事件屬無心的錯誤，主辦方或者港隊賽前並無不當行為，再次向港隊代表道歉。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莊偉敏同丈夫骨科醫生趙明宇去年在黃埔一間超市偷竊1600多元食物的案件，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盜竊罪名成立，各被罰款5000元。裁判官說案件關鍵在於兩名被告是否有不誠實意圖犯案，不佔納被告表示是被警員誤導才一度招認偷竊。首被告趙明宇掃描貨物時有不時查看螢幕是否已經將貨品掃描，而且有付款貨物只有600多元，沒有付款的貨物就有1600多元，認為當時是選擇性掃描貨品，對那些貨品掃描付款是心知肚明。醫管局表示，一名本身有長期病患感染甲型流感的17歲男病人，今個星期一經北區醫院轉送威爾斯醫院兒科深切治療病房留醫，但病情持續惡化，同晚離世，個案會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衛生防護中心今個星期一公布，那名患有大腦麻痹的17歲少年在剛過去的星期日起發燒和氣喘，經化驗證實他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是甲型流感並發肺炎和休克，資料顯示他並沒有接種今季季節性流感疫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今晚北风逐渐增强，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雨势减弱，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日间干燥，天色好转，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咧就冇挤塞，经过请小心啦。就系、是、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经过请你小心留意。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是没什么车龙的，三线过海的交通大致都是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葵涌的和宜合道有水务工程，去昌荣路方向跟梨树路的中线，还有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跟和宜合道的快线封闭了。另外油塘的茶果岭道有水管工程，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跟油塘道交界的慢线封闭了。预告一下一宗晚间工程，龙翔道由今晚的11点钟，深夜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窝打路道至到风力楼段的部分行车线会临时封闭的，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4月5日起，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家，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欢迎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戴希立啊！头先我哋都好有养分啦，都讲咗好多咧。其实而家都开始，无论商界啦、政府啦，即系 NGO， 我相信都好有部分都好支持咧，应该系要多啲俾多啲机会，即系残疾人士嘅。咁但系我谂咧，一般喺听众仲系有部分啊，可能好似我以前咁样，都仲以为残疾啊，应该就系行唔到啦，睇唔到嘢。其实仲好多噶，即系包括咗注意力不足啦、过度活跃症啦。其实如果我哋做学界，知好多呢啲小朋友嘅，系咪？自闭症、普系障碍啦、听障、智障、精神病、肢体伤残、特殊学习障碍、言语障碍、器官残障或者长期病患、视障等等，其实依家定义都比较广泛。所以如果听咧，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嘅你就可能觉得，咁可能我身边都有，无论自己身边嘅仔女啊、人哋嘅仔女，其实而家都比较普遍啊。如果我哋话呢个俾啲少百分比啊，俾多啲配额。至少政府又或者 NGO 即系非政府机构做少少，会唔会好啲咧？因为譬如喺国际上咧，有唔少地方已经立法规定咗，譬如政府佢或者系企业佢需要设立咧2%至5%不等嘅残疾员工配额制嘅。头先听完一轮咧，其实第一粒你觉得我哋系咪真系叫做行慢咗啊？ 第一，你講得好啱咧，就咩叫殘疾咧？第一就要靠人哋自己自保啦。依家第一，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你發覺有殘疾，即係各種唔同嘅殘疾嘅人咧，係多咗，唔係因為依刻啲人殘疾多咗，係因為我哋嘅醫學 咗啦， 同埋個醫學都發達，即係咗咧就好多鑑別，以前都唔識得鑑別佢出嚟。咁既然有一定嘅數量嘅人喺度，咁佢哋亦都有佢哋當然有佢哋嘅缺陷，但亦都有佢哋嘅長處嘛。咁依家就喺個就業上面咧，究竟我哋用咩方法先至使到佢哋能夠受到公平嘅對待？咁當然有啲人話鼓勵，咁呢個頭先講都有好多方法去鼓勵啦。咁依家係咪要行多一步就設立一個配額咧？咁呢個就可能依家開始有個爭議咧，就喺依方面。 嗱，有啲人就商界有阻撓，又唔係嘅，唔係個商界有阻撓。咁不如我哋聽下九龍總商會監事長係一個運動品牌創辦人嚟嘅，都係李光華先生。李先生你好。 李生 你好啊，主持人。 係啦，都想聽下你經驗同埋意見咧，俾我哋一般市民大眾甚至乎政府其他人都多啲理解。嗱，你內地都有設廠㗎，你嘅理解咧，內地對於聘用殘疾人士嘅做法係點㗎？ 先講內地係嘛？內地而家就面對嗰個政策就係咁樣嘅，就1.5%咧，就呢個份額咧預留俾聘用殘疾人士嘅每間公司或者個體户，除非你嘅公司嘅規模係少過25人，就唔需要去用呢個配額去使用喺間公司企業裏邊啦。 咁都好多噶咯，即系我都好多需要要处理噶咯，系咪？25人以上你就已经要跟个1.5%政策，但系佢哋嗰个所谓聘用残疾人士咧，同我哋依家嗰个定义系一样咁阔啊，定系唔同噶？ 嗱，我自己嘅经验会咁样嘅，政府咧就规定呢个政策1.5%。如果你公司假设你100个人啦，你1.5个人咧要用残疾人士嘅。咁可以聘多過 1.5 或者係兩個或者係一個或者三個，但係如果你少過咧，你係要補呢、這個當地嘅社會平均工資俾翻政府入落嗰個叫做殘疾人士嘅就業保障金，咁由政府去再培養或者係俾啲福利俾嗰啲殘疾人士咯，但係企業就係要負責 1.5% 呢個費用嘅。 即係你請唔到嗰啲，即係你請唔到或者你唔想請咧，就要即系我括弧罚钱啦，即系咁样，系咪？即系做翻个培训费，做翻个培训费啦，即系咁样。 系啦系啦，你如果请到一个嘅，你咪交半个嘅钱咯。如果你请多过一个，1.5个就系唔需要嘅。咁呢个系呢几年我哋都面对系有咁嘅政策系要实行嘅。 但大陆呢个政策就唔系鼓励噶啦，呢、這个叫刚性噶啦，即系强制性噶啦，必须噶啦，系咪？ 咁但係好啦，咁如果真係咁樣行法，你喺內地又好，或者喺香港好，你覺得又合唔合適，或者你覺得有啲咩正反嘅考慮咧？ 嗯，我覺得如果香港係要實施呢個份額嘅限制，呢個企業又好，或者 NGO 或者甚至乎政府聘用呢個殘疾人士咧，我覺得就喺商界立場咧，我覺得會反對聲音會比較係會多啲嘅。 嗯，因为我哋不嬲自由，即系应该有自己应用一个软性嘅推动作用，就唔系硬性规定。如果硬性规定就唔系有心啦。但系如果譬如好似头先都有业内人士讲啦，就唔系净系内地嘛，世界有唔少地方都有做啦。我哋如果双管齐下，会唔会仲好啲？你睇到啲乜嘢反方面嘅可能嘅后果啊？ 我首先如果真系政府要落实呢个政策咧，首先份额嗰边咧已经有个好大嘅争论咯。嗱，你聽你正話主持人你講，你有啲國家係2% 或者3%，咁我覺得你比話係相當高啦。咁國內1.5%都係低咧，咁睇你間公司嘅規模咯。如果你請過萬人嘅廠，咁你150個係要需要俾呢個殘疾人士去擔任呢個工作。如果你冇咁多殘疾人士請唔到咧，你都要俾翻呢個工資啦，俾呢個政府去擺就業保障金。咁我覺得份額，如果香港政府要實行呢個政策咧，首先份額個討論方面點為之合適咧？咁我相信呢個都有排拗嘅。第一啦，1.5、2、2.5、3啦，咁呢個係淨係呢一樣咧，已經好多唔同嘅意見會產生，亦都係贊成，亦都有反對，都有咯。咁另外就係個問題，我諗到就係個最低工資係跟乜嘢咧？係跟我哋而家一個最低工資，定係殘疾人士聘用嗰陣時有另外一套嘅最低工資咧？咁再多啲諗下，就佢嗰個係算係試用期啊，或者係個長期合約啦、啊。咁再引申到，譬如公積金啊、勞工保險嗰度，會唔會有啲呢方面嘅一啲唔清楚嘅地方咧？我相信都要有一個好詳細嘅討論同埋研究咯。我自己站一個嘅立場。 嗯，但係可能有啲人話：，喺內地見出咗又唔見你咁多嘢問，嚟到香港你先咁多嘢問，係咪就因為香港自由經濟嘛？即係相對都仲係，所以你就希望能夠保存翻我哋有自己嘅話事權，係咩意思啊？ 我个人我认为咧系受即一定系，我觉得系自由竞争嘅条件下咧，要企业去实施咧会好啲咯。咁反为如果你政府系要因为残疾人士嘅人数，我唔知香港个有比例几大啦吓。咁如果系真系想鼓励政府啲企业啊公司去请呢个残疾人士咧，其实可以用一啲优惠政策啊，或者系有啲同企业一齐点样去大家一齐去做呢件事咯。就唔係話一刀切咁樣，我就要實施呢個份額，你哋就要請呢個殘疾人士。我覺得現今呢個社會同埋而家呢個經濟嘅情況之下咧，我就覺得唔合適嘅。我自己本人覺得， 即係李生咧，其實你就原則上未必反對一樣嘢啫。你覺得都有好多技術困難，所以就要最好呢個政策嘅推行咧，除咗政府帶頭之外咧，其他企業又好 NGO 好咧，就按部就班。你嘅意思係咪咁樣？ 当然如果是我都觉得按部就班合适啲啦，咁同埋就是政策上要清晰啲，俾呢个企业去知道嗰个落实嗰个程序是会有经过一啲讨论啊，或者个试行啊，或者一啲数据上啊，俾我哋更加能够多啲嘅资料去考虑呢个支持呢个政策上呢个问题。 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呢，你有冇觉得有啲职业即係从理论上是根本唔適合殘疾人士擔任嘅，有冇咁嘅可能性？ 咁其實而家我覺得好多工作咧喺企業裏面都應該可以，公司裏面都可以用到殘疾人士嘅，譬如接線生啊，或者係啲 data 嘅 input 啦、啊，或者電腦上一啲做啲data 嘅處理啊，甚至喺貨倉裏面做啲執貨簡單嘅執貨點貨，我覺得係合適嘅。 係。 哇！如果唔合適嘅咧，如果你話門市，譬如我哋本身有門市有零售噶嘛。啲門市用啲殘疾人士咧，我擔心就唔係做唔做到啊，係佢個攰比較問題，因為而家門市都好多時啲同事都冇乜機會坐喺度休息。 係啊，做執貨咧，我都做過，因為 咁變咗就唔直接，有啲直情唔准你坐啲，咁變咗如果係。 而家唔得啦，你要听政府讲，而家系要唔知几多分钟就要休息一下噶，系啊，李生要留意啦吓。 自己如果自己跳合配合啦，我哋都唔系话唔俾人哋坐嘅。 我知道你接受得访问，你都一定唔会乱嚟嘅。但我想问，有咩鼓励措施啊？你俾啲 tips 啊？即系如果我哋话唔好，下下都系要逼嘅话。 我即系呢件事，我听讲，因为我就冇收集一啲咁嘅资料，因为今日特临急临忙你嚟访问我啦。咁我觉得好似政府有啲优惠政策，话譬如话试用6个月、9个月啦， 政府出一份糧俾嗰個殘疾人士企業出部分啦、啊。咁我覺得呢樣好事嚟嘅。咁你有六個月到九個月嘅磨合期咧，正正都企業可以負擔少啲嘅工資，亦都係最重要的請到合適嘅人選嘅崗位啦。如果政府亦多一個補助，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政策。 李生，不如我哋講啲正面開心嘢。你有冇試過都請一啲殘疾人士，係絕對幫到你多過我哋其實係普通打工仔咧？ 我以前公司嘅經驗就有請一啲就係、是、即係唔其實唔係分得因為佢殘疾嚟請佢嘅，即係佢翻嚟佢，我覺得佢都咦，佢都比一般比較文靜啲啊，或者係比一般人嘅，我覺得好似 IQ 少少，但係我哋唔係當佢殘疾人士咁請佢，但我覺得佢做到嘢嘅，即係好誠實。喺度坐貨倉度執貨啊、點貨應付得嚟嘅，所以我唔會對呢個我係持開放態度嘅。 好啊，唔該曬李生。李生咧就係九龍總商會監事長。 曾經患有抑鬱症嘅阿 Jo 點樣適應中途宿舍嘅生活？ 可能始終喺間房度好多恐龍，點解會叫恐龍咧？好多好多啲唔同嘅鼻鼾聲啊，好犀利。後尾叫醫生就開安眠藥，自己做多啲，譬如倒垃圾清潔啊，令到希望即係周邊環境啊，自己又可以適應啲。 想聽更多佢哋嘅故事，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託數》。 屋企系冇乜钱嘅啫嘛，我住彩虹村，爸爸系的士跟住小巴咁，好、啊、有人送我去美国读书、啊。 佢系前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教授， 好似你有个好靓嘅名字、啊，香港秦祥林，芝加哥大学嗰度真系行晒嘅啦。系因为你真系四围秦啦，定系因为真系靓仔嘅 ？OK， 个样 OK 嘅，唔知啦吓。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啊，各位听众，我哋继续翻嚟啦。咁啊，头先咧就同咗好几位业内人士啦、商界啦，就讲下雇佣残疾嘅雇员嘅。不如我哋直情揾翻学者嚟讲啦。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港大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总监阿陈彦文嘅，陈彦文你好。 你好啊， 系啊，魏嘉文同埋阿戴希立。咁头先我觉得都讲得好成功，就系、是、大家都好关注啊，即系包括咗国际上我哋有做紧噶，内地有做紧。不过头先商界都话香港就唔好一刀切咁快就话要强制。其实你点睇嗰个配额制咧？我哋系咪可以做一下咧？ 系我哋其实喺嗰个研究嗰度咧，我哋都有问过我哋啲受访者，呢个系全港性嘅一个研究嚟嘅。咁佢。就有 76% 嘅受访者咧，就赞成喺政府里边咧，就系实行呢个配额制度嘅。咁至于其他嘅话咧，你譬如话香港好多系中小企啦，咁中小企咧赞成喺中小企嗰度实行呢个配额制咧，系得呢个 40% 嘅啫。咁所以即系似乎大围嚟讲嘅话咧，就公众人士都比较接受。在这个政府里面内部先如果要进行即是实行这个配额制的话就是政府带头先这样。那我自己个人我都觉得是政府带头先会比较适合一点。 嗯，即是看到个成效先啦，即是如果有成功个案那继续下去就会再好一点。但是呢现在他们那个是一个自愿申报的机制来的，即是公务员事务局就说你觉得这样东西有什么利弊呢？有没有需要即是改善呢？ 这个自愿申报机制呢样咧，我谂都无可厚非。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残疾人士，我点解要报俾政府听？如果我报俾政府听，就除非譬如话有一个咁配额制度喺度啦。咁如果有个配额制度，可能我会因此而得益嘅，咁我就报啦。咁但系大家要知道咧，而家社会上咧对残疾人士其实都仲有或多或少咧，都系仲有啲标签 或者唔理解，跟住就歧视啦。 冇错啦。咁好多其实好多人会觉得系残疾人士自己会觉得嘅，即系如果我讲咗俾人听，尤其是啲隐性残疾嘅，可以唔俾到人哋知道嘅，佢如果报俾人听话我系一个残疾人士嘅话，我有啲咩嘅问题嘅话咧，咁可能雇主系会即系。未必会请他们先咯。 咁 喺呢方面嘅话，咁所以即系如果呢个申报机制系自愿嘅话咧，咁残疾人士自然佢就会觉得话，咁如果可以收收埋埋唔讲嘅话，咁我都尽量唔讲啦，费事免得人哋标签我咁样。 例如剛才譬如我哋剛才都有讲呢残疾人士嘅定义喺你嗰个研究嗰度呢就有分开咗大约十类咁啦。咁譬如有啲人即係患咗躁郁症啊焦虑症其实一般人未必咁容易察觉到嘅。但你又好驚上司知道咗呢就觉得会有啲影响咁样。咁所以你觉得会唔会系本身社会嗰、那个无论系嗰个理念啦政策上啦就可以相管齐下亦都令到啲人知道唔係話咁大問題嘅，即係都唔使擔心。不如某一啲嘅 NGO 或者政府部門可以行先啦。呢樣嘢我哋係咪都稍微落後咗啲啊？做得唔夠多。 做得唔夠啊！我諗即係喺香港，你唔好話即係躁鬱症咁樣，就算你話即係ADHD 過度活躍 症啊嚇，甚至乎係有少少自閉啊嗰啲咁樣，社會對啲人士嘅認識咧，其實都係唔足夠嘅。 系啦，唔知道其实好多呢啲都叻人嚟嘅，一系就技术好叻啦，一系作曲家啦，我哋都知好多系咪？ 系 啦，咁所以呢样咧，有啲残疾人士团体就认为政府应该改变个政策，应该积极干预啲去聘用残疾人士个措施。你觉得应该点咧？ 我都仍然系觉得，即系如果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我自己个人觉得咧系由政府带头系比较适合一啲嘅。咁如果你话其实有好多方面可以做到嘅，咁譬如系啲乜嘢咧？譬如我哋可以我哋可以倡议一啲即系具社会责任嘅公共采购啦，吓咁呢啲即係 socially responsible 嘅 procurement 啊，咁呢個喺歐盟已經係倡議緊好耐下啦，幾年啦咁。咁另外一啲國家啊、地區啊，咁都有開始做緊嘅，即係澳洲、加拿大啊、英國啊，甚至乎近啲我哋嘅台灣啊咁樣，佢哋都係即係做緊呢一樣嘢嘅。咁如果即係當然配額制度直接請殘疾人士係好啦，咁但係如果係直接未必可以即刻請到殘疾人士嘅話，我哋可唔可以退一步，就話我哋喺採購上係，譬如話係政府採購咁啦。如果佢有個計薪制度噶嘛，咁會唔會係如果有聘請殘疾人士嗰啲機構，你又加啲分俾佢咧咁樣？咁呢啲都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嘅。 教授啊，我咧就今晚听咧你最后一个啦，就我希望有个即系好似总结咁样啦，就似乎有几个问题解决咗，有几个问题仲未有答案。我先讲下有边几个问题好似解决咗。第一咧就系似乎我哋咧就觉得即系万事俱备咧，只欠东风。咁配额制咧呢个可以试行下，特别喺政府机构同埋 NGO 度，咁呢个就似乎大家都比较有共识嘅。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觉得咧，就系我哋应该用多啲鼓励嘅制度，即系一啲支援制度啦。咁呢个又系大家又觉得系好嘅。好啦，咁但系后面有几个问题，我就想好快问你啦。一个咧就系话，依家中高层嘅人员咧当中咧，即系残疾人士个比例就更加偏低。咁呢个点鼓励？呢个系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亦都有人建议咧，就话，如果特別是中高層嗰度咧，如果能夠做多啲配對嘅工作，就會使到即係適合嘅人士去擔任翻適合嘅工作。咁但係呢個配對工作邊個去做咧？點樣做咧？咁呢個咧就係第二個問題。我哋先答咗呢兩個問題先啦。 好啊，即係中高層嘅殘疾人士嗰、那個你係咪只係政府裏邊嚇？ 或者先喺政府裏邊啦嚇，或者係或者 NGO 啦嚇，即係咁樣。 系，咁其实呢个都明白嘅，因为好多时残疾人士佢所接受嗰啲学佢哋嘅学历咧都未必系好高嘅，咁但系即系而家系越嚟越多高学历嘅残疾人士嘅，亦都有 NGO 咧系专帮一啲高学历嘅残疾人士咧去揾工嘅，咁可能即系政府喺呢一方面啦，都可以即系同啲 NGO 大家或者 NGO 同佢哋大家都可以联络一下啦。咁变咗即系高学历嘅残疾人士咧，其实都可以喺政府里边做到一啲工作咯。咁配对就其实都系同一样啦。就如果呢个 NGO， 我觉得都系如果有 NGO 配对嘅话咧，可能系会将整件事系好似简单化一啲咯。咁當然有啲殘疾人士，即係佢就可以自己去出去揾到工嘅，咁即係最更加好啦。 嚇，頭先你就話有另外一個問題，你係建議用加分嘅方法，但係亦都喺外國或者依中國大陸咧，就係你唔請殘疾人士達唔到個配額咧， 就會要括弧我哋叫罰錢啦，就我哋做翻培訓。咁你覺得呢個配額制度係咪要加埋呢個強制性嘅罰錢制度落去先至會更加有效，或者更加對於培訓方面會有更大幫助呢？ 是，我都需要呢個壓力嘅。如果我睇翻其他啲國家咧，佢哋基本上咧都係有獎有罰嘅嚇。咁獎咧就係頭先講嘅，可能減税啊嚇，或者係俾多啲資源嗰間公司去做一啲即係培訓啊，或者係器材嘅嘢方面需要一啲資助啊咁樣。咁即係呢一方面啦。咁另外一邊罰個方面咧就係罰款啦嚇。咁呢個有獎有罰，我諗係都需要的，如果真的要我們要實行一個配額制的話。 陳博士，會不會又考慮一下遠性一點，先導計劃試驗計劃，有些遊說方案，有些誘因，會不會好過又立刻要別人配額，即配額其實講到尾就即是逼啦，我們現在在香港什麼都逼人，很慘的，已經是有些人覺得 是我不贊成逼的，因為我們其實說的不是說給個份工給這個殘疾人士，我們是說這個共融就業、如果說共融就業的話，逼呢就其實是沒有好結果的， 是也不是一個教育的理念即是他們是不自願之情況之下嘛，這樣那試驗計劃呢其實你們有沒有考慮過的，即是那個建議 是，即譬如你剛才講的，可能是我想現在政府做的就是一些見習生啦，給一些見習生殘疾人士去見習啦。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都挺好的一個方法來的。但是我想即如果那個見習那方面呢，如果我們是可以做到即更加深一些，更加廣一些，同埋更加長一些，時間長一些。咁同 NGO 同埋呢個職份組織去合作嘅話咧，我諗呢個對殘疾人士，就算佢以後未必喺政府裏面做到咧，佢可以攞到呢個經驗咧，佢出去出面揾工咧都會幾有用。 其實呢個咧就牽涉人力資源規劃嘅問題，呢、這個咧就要講翻歷史咧，就係、是、以前政府有 manpower planning， 依家咧就應該、我都不知道去了哪裡，咁如果沒有人去做統籌呢這方面的工作呢就很難做的啲試驗計劃。不過我覺得你今天的討論呢都會使到整件事呢是個條理比較清楚了，同埋咧係可以點樣按部就班去做。 好啊，唔該曬港大啊陳博士嘅，因為至少咧多咗大家嘅社會關注咗，咁以後我哋去諗係咪我優先咁啊當免費宣傳咁去推廣，咁其實係幾有用嘅。咁我哋今日咧自由風傾到呢度啦，咁啊聽新聞，咁啊聽日繼續咧再傾嘅。好，拜拜。